早晨，欢迎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啊！呢个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今日系四月五号，农历咧就系二月二十七度，六点零九分嘅早上，出面嘅气温系二十六度，相对湿度百分之八十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二至三，即系低水平啊！嗱，寻日咧系清明节，唔知大家有冇去扫墓啦？选择咧就唔需要扫墓嘅，咁但系亦都有游到车河啦，又同屋企人食咗个非常之好食嘅茶楼嘅，咁所以都系一个美好嘅一天。唔知寻日大家嘅假期系点？不过唔紧要啊，今日咧就大家都需要翻工噶啦，翻埋今日咧星期六又可以放假，希望今个星期大家都是过得开开心心的。 晨光每日一格，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时因为个结果不好，令到自己非常沮丧，明明自己整个过程里面都很用心啊，好唔甘心啊，所以当失败。不过要提一提大家，就系只要你有努力，结果系点，你对得住自己就得噶啦。如果你真系想快啲释怀嘅话，最核心嘅方法就系完全咁样接受你嘅结局，唔好讲任何一句冇乜意义嘅说话，又或者唔好再做任何一个多余嘅行为。不如你就大方承认。可能你自己不被爱已经是事实，或者你失败就是事实了，不要因为结局配不上过程而不甘心，更加不要去扮心情或者扮不开心。如果你真的想不计较最后的得失，最重要就是不要做任何的比较，亦都不要因为知道失败的原因就在追问啊，为什么会失败啊，他是不是为什么他不爱我啊。因为有时候啲嘢系冇原因，或者就算知道咗原因，你唔愿意接受，咁样都系徒劳无功。不如就系咁啦，接受大家都系有可能会离开呢一样嘢，就系事实啦。世界就系无常，唔好畏惧分离。我哋都系要允许有啲人短暂咁样出现喺我哋嘅生活入边，所以我哋亦都要接受佢哋系会离开噶。爱错咗，爱错咗就勇敢放下，大步向前行啦！勇敢结束一切嘅人，就会被奖励一个新嘅开始噶啦。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声声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红颜似披梦未污染，今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 若起，像红日发放今次，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最好的人生态度就是不要定义自己，自由自在，随心所活。正所谓心之所想，身之所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即系低水平啊。呢几日咧都系清明节同埋复活节假期啦，唔知道你有冇去外游啊？咁我身边都有好多朋友咧，系5日啦，一次过净系请咗中间2日嘅假期咧，就连假一齐去呢一个复活节假，连埋呢个清明节假期嘅旅行啦，都可以话系报复式嘅出境大趋势之下咧，而家原来有一个新兴嘅服务，咁就系代客烧衣啦。咁希望咧系可以帮一啲身在境外嘅港人咧，去尽孝子贤孙嘅义务啊。原来咧，如果系生意高峰期嘅时候，每个月咧差唔多有过百宗嘅查询噶。咁而且咧，而家唔同嘅铺头啦，亦都系多咗好多唔同新式嘅纸扎制品啦，好似系烧卖、名牌袋、寿司等等，咁甚至咧系有一啲嘅奢侈品品牌或者系电子产品嘅品牌噶。咁因为物流成本嘅回稳咧，纸制品嘅价格亦都系回落，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用一个比较实惠嘅价钱咧去购买一啲嘅纸制品。咁同埋今年嘅清明假期同埋周末周日亦都系比较近啦，咁有好多人就真系自制咗长假期啦。咁代客烧衣嘅呢一个生意咧就非常之火红，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啦，香港嘅住宅环境咧，大部分人都唔可以喺屋企楼下烧衣嘅，而且尤其是一啲新型嘅屋苑，咁所以大家咧就通常会去坟场祭拜，咁但系同一时间坟场嘅位置亦都比较偏远啦，去一次咧就唔容易嘅。咁你谂翻疫情期间，其实亦都有限聚令啊，咁冇得大班人去聚集咧，亦都因为咁代客烧衣咧，大家都习惯咗，觉得啊，原来都冇问题噶，咁不如今年都试下继续代客烧衣啦。咁唔同嘅代烧衣包嘅查询咧，每日平均都有4-5单，咁高峰期嘅时候就头先讲过啦，有大约100单嘅左右。一般咧，职员都会喺纸扎铺嘅门口代销啦。如果你有特别嘅要求咧， 都可以去到寺庙帮你化宝嘅。咁烧完之后咧，职员咧仲会即刻帮你影翻张相，同埋成条片咧俾顾客作为记录。咁不过咧，如果大家真系想代烧衣纸咧，其实同一时间纸扎铺都话啦，其实应该客人咧系要诚心祷告嘅，去将呢一个孝心去相传。咁你话喎，咁我唔用呢、這、一个代客烧衣嘅服务，我咧就系用一样嘢叫做头先讲过啦，有好多新型嘅纸扎制品，其中一个比较今年比较特别嘅咧，就系叫做纸扎烧卖套装。咁佢度系要即买即烧嘅，成个仙人烧卖嘅馅料咧系有一啲金银纸啦，一串有成七粒，每一套有三串嘅，咁仲有一啲嘅附箭袋同埋封条。咁希望咧，你真系自己烧嘅时候咧，同佢同仙人试下闲话家常啦，讲下哇，原来而家啲烧卖系几特别啊，几好食咁样。咁而年轻人咧就比较中意拣一啲新奇同埋特别嘅电子科技产品啦，亦都系同新式同埋传统嘅纸扎制品嘅销情咧，都可以话系旗鼓相当嘅。好似早几年咧就会流行将一啲手机啦、平板电脑等等嘅电子产品就去烧咗佢俾先人可以都试下啦。唔知道大家咧清明节有冇去到扫墓啦？船仔就冇嘅，不过咧今年就多咗咁多呢一啲新类型嘅纸扎制品服务咧，可能咧船仔迟啲都会试下。咁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呢一啲嘅纸扎制品嘅服务，或者新型嘅纸扎制品，甚至系代客烧衣啦？呢一首歌系黄淑曼 I am all alone。 伤心的感觉配合着静默，竟不知不觉眼泪又滑落，如何能慢慢让眼泪流光。家居的摆设满地被掉落，而他的东西跟我独自静坐，傻摸还悼念着往日时光。哦、抱住过抱憾都不期待，对望过对骂都很无奈，爱不是爱。哦、这份爱已逝去不存在，已经知道分手从不意外，留低一人默哀。I'm all alone, I believe in love, 往历历在目，累积没法受控，轻轻闭目。 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今日就讲下头，之前都有讲过嘅沙头角全新嘅秘境啊，就系红花岭郊野公园啦。咁而家咧，其实系有两条嘅全新郊游径嘅。嗱，不过今日咧就讲下有咩分别啊？一个咧就系喺呢一个叫做莲麻坑嘅郊游径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叫做红花岭嘅郊游径。两个咧都要行一段时间啦，两至三个钟头，地势平坦嘅。不过大家记住，中途咧系咪系冇补给站噶？咁所以咧，大家记得要小心一啲，要补充好水分先去啊！呢一首歌系周恩婷《三生有幸》。 亲朋离临，在旁一直在问。多年情人，天窗盖拉近，或请拣有因果，给人这种非我，才令你的他比较亲。新人来临，在场恭贺密运，今晚我俩得你换身份，像邀请我见证你在流泪尽兴，原谅我对你也未绝情感。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若光阴会倒转，故事情分未断，让我再次与你共度余生，合衬。一时纯情，诺言一同前行。当年情人，今晚坐不近。再冲撑你兴致，却无权利在意，连扮作已放弃都不太肯。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若光阴会倒转，是情分未断，让我再次叫我不该再等。明明自问未够好，只可惜不甘当个爱人，一世轮回遗憾是我一生的困困。自己不听劝告，最后无力相送。看着谁亮拥吻，无奈说到对你早太多愧恨。若可返到过去，若能从头遇见，期望我会对你永不讲再见。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根据白宫公布的通话记录，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加沙地带局势。 拜登强调不可接受袭击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行为，亦都不接受加沙整体人道主义局势。拜登表明以色列需要颁布并实施一系列具体、实在和可衡量的步骤，应对平民遭受的伤害和人道主义苦难，以及援助人员的安全问题。通话记录又指出，拜登说美国的加沙政策将会取决于美方评估以色列是否立即就这些步骤采取行动，强调立即停火对缓和并且改善人道主义局势以至保护无辜平民都是至关重要。今次是以色列日前在加沙发动空袭，导致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七名援助人员丧生以来拜登与内塔尼亚胡的首次对话。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公布再拘捕三人，涉及莫斯科近郊克罗夫斯城音乐厅恐怖袭击。通报之中指出，三名涉案者其中一人是俄罗斯公民，另外两人是来自中亚地区的外国公民。調查發現三人之中的兩人曾經轉移資金用於購買實施恐襲的槍械和交通工具，另外一人曾經直接參與招募恐襲參與者並且向對方提供資金。恐襲發生在上個月22日晚上，造成144人死亡。截至今個月1日，莫斯科巴斯曼区法院已经先后批准对涉嫌参与恐袭的十人羁押候审，当中包括直接实施恐袭的四名疑犯。美国财长耶伦抵达广州展开访华行程，在广州期间将会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广东省省长王伟忠会晤，并且出席商界活动。耶伦较早时向随行记者表示，会向中方官员提出讨论产能过剩问题。他说中国大量投资部分产业，包括新能源汽车和太阳能电池等，导致产能过剩。但是耶伦重申，美国无意和中国经济脱钩，会努力稳定美中经济关系，加深两国沟通。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早前表示，中美經濟關係根植於兩國共同利益，本質是互利共贏，希望美方和中方雙向而行，妥善處理分歧，凝聚共識，深化合作，推動中美經濟關係穩定向前發展。耶倫星期六下午轉到北京，與國務院總理李強、財政部長藍佛安、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等的官員會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675，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675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024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今日举行，今次是比赛最后一次在标志性的香港大球场上演。十二支男女子国际代表队角逐锦标，加上派对和音乐表演，一众球迷乐迷万勿错过。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早上六点三十六分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和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外面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即是低水平啊。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讲过啦，中国的一啲嘅食品啦，或者系一啲即系产品咧，其实就开始进军外国啊，而外国咧都系非常之中意嘅，好似系中国嘅芝士，即系腐乳咧，就喺美国啦，系有啲改变嘅，变咗做茶面包咁样，甚至有一啲老字号咧，亦都成为咗嗰度嘅非常之特别嘅品牌，大家都好中意购买嘅。咁今日咧又会继续讲下其他啲，因为国货去了外国而产生的创意，甚至是一些的活动的。第一个呢，就是作为民族的代表呢，就是这个叫做愉园灯会、啊、其实呢就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嗰度有啲乜嘢呢，就係、是、唔同嘅灯啦，灯笼啊，尤其是有龙嘅装饰啦，係非常之大嘅。咁原来喺上年嘅12月15号去到今年嘅2月25号呢，亦都喺巴黎嘅风情园呢举办咗第一次嘅跨国亮灯，为期呢都有成72日咁多。咁因为呢一个嘅灯会呢係横跨咗成个圣诞节、元旦、新年、元宵节，甚至係情人节等等嘅东西方重要节日呢，亦都係令到好多人呢去到睇。咁呢一个灯会呢，其实就係以山海有灵啊，即係咩意思呢，大家都有听过嘅山海经呢作为佢嘅创意取材。咁當時咧有好多唔同嘅法國當地民眾咧自發去到睇到呢一啲嘅體驗，非常之靚啊！佢哋咧甚至話燈會上面嘅龍門咧叫佢做龍的海船門，咁大家都見到佢哋真係幾中意嘅呢一款嘅燈啊！咁另外咧喺呢一啲嘅燈會上面咧，亦都係將九曲橋咧搬到去嘅。喺東西方文化入邊，橋都係一個比較特別嘅符號啦。大家都知道係象徵住去跨過一啲嘅唔好嘅嘢，然後可以互相往來、交流、互相去合作嘅一啲意味。咁去到2月25号闭幕嗰日呢，原来呢一个法国嘅愉园灯会呢接近咗差唔多20万人次啊。咁即係几多人呢，原来係成巴黎人口大概10%。大家都见到係非常之受欢迎，同埋都可以话好多人去过睇。咁嗰度除咗有灯会之外呢，其实亦都係有一啲嘅文创市集啦。咁所以都可以见到有唔同嘅国货产品喺嗰度出现。除咗係有啲文化遗产，亦都有国货嘅出现，係非常之好㗎。咁另外呢，原来除咗呢一啲嘅灯会去到外国之后呢，亦都係 我哋嘅产品去到外国，令到我哋嘅产品突然间有啲变化，而且成为咗嗰度先有嘅特色产品，可以话系入乡随俗。咁譬如系乜嘢呢？譬如喺当地加拿大嘅超市咧，买到一啲嘅叫做桂花拉糕，或者叫做抹茶牛奶团，入边咧系有啲 cream 嘅。咁同埋咧，你谂下抹茶奶团呢一样嘢，本身咧中国系冇噶嘛。咁仲有，原来咧喺多伦多超市卖嘅八宝饭咧，上面竟然摆咗啲咩咧？摆咗圣女果，咁所以呢一个都可以话系当地进行咗一啲创新，成为咗一啲新嘅产品。咁同埋咧，大家都知道中国人系金色嚟讲中意纯金噶嘛，咁但系海外嘅市场咧，消费者就唔同嘅，咁所以咧佢哋就唔单单只系做一啲传统嘅足。金的生产工艺，反而呢还融入了一些啡金、硬金，甚至是 5G 等等的先进工艺，呈现了很多不同风貌、所以你就看到文化交流真的非常重要。原来呢我们中国的产品去到外国呢都是非常受欢迎，但是同一时间也都是会有一些改变。如果大家呢也都有机会去到外国旅行的话，不妨试一下这些新型的产品啦。 晨光百科， 嚟一齐睇一睇晨光百科啊！唔知大家嘅压力咧大唔大咧？生活又会唔会令到你唞唔到气？可能咧你就需要揾一样嘢叫做独角兽空间啦。咁你会谂啦，独角兽空间系咩啊？个画个听落去咁似童话嘅，冇错啊，其实都可以话系童话噶。呢个概念咧就系由 Ebrock Sky 咁咧就系佢嘅著作《找到你的独角兽空间》去提出噶。咁呢一个咧就系话，希望呢一个空间可以令到我哋觉得开心、充实，同埋咧系可以有创意力嘅地方。咁独角兽空间可以系任何嘅地方，可能系你屋企嘅某一个角落、公园、海边、咖啡室，甚至系虚拟世界。不过咧，你要记住就系、是、可以系一个人嘅，同一时间都可以同一啲志同道合嘅人一齐。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受任何的限制和干扰。最重要就是令到我们觉得非常舒服和放松，让我们去逃离一些日常生活的压力。这个呢也都可以说叫做避难所啊。不过怎样找到这个独角兽空间呢？原来有三个步骤的。第一就是要确定你的需求，第二就是创造空间，第三就是要保护空间。比如我是想喝杯咖啡的，所以我就将我屋企某一个 corner 变成一个叫咖啡角落，我就创造了一个空间，甚至那里只会是摆晒所有咖啡的用品，譬如一些壶啊、烧水壶啊，甚至是咖啡粉，那里呢是有一个屏风遮住它的，咁所以亦都可以保护埋呢个空间。咁所以呢，第一就要令你諗下究竟你令到你觉得开心同充实嘅嘢係乜嘢呢，咁之后再创造呢一个地方。一旦呢搵到属于你嘅独角兽空间，记住一定要好好咁样保护佢，学识同其他人讲 No， 我唔得闲去呢个 meeting 啊，或者 No， 你唔可以嚟我呢个独角兽空间。仲要呢安排时间，得闲就要去下呢一个独角兽空间啦。其实独角兽空间都是为了令到我们可以减轻下压力，提升我们的生产力。希望大家都可以踏出第一步，看看自己有什么需求，创造自己的独角兽空间。 大半夜未肯睡，还在思考有什么可以再失去，抬头看星空多迷茫，是梦还是泪。 用了大半夜时间忘记忘记自己，做好多蠢事想重新开始，但原来是另一个你讲的你的口头禅，神情动态有你的气味，旋律哼的是痛悲，歌词写的是日记，没办法再听悲情歌，但个脑单曲循环播，连人生都迷失，我灵魂仲剩下几多，我不清楚能够还给你的我都已经还了，于心中上锁，其实我早知不可， 风吹不倒坚守不屈，始终感慨全是太傻， 是骆一鸣大半夜未肯睡，听一听晨光 KOL， 看看小白和新意会讲下啲乜嘢嘅行山小知识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直播室入边，继续邀请到香港山嘅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 ，Sunny Sir。 早晨啊， 早晨 ，Sunny Sir。 系咁啊，仲有我哋节目主持小白。 系啦啊，多谢你，多谢你。咁啊，今集都有好多嘢想同啊 Sunny Sir 咧就倾倾嘅。咁因为上次你都有提及过咧，其实有好多。譬如內地咁樣啦，咁佢哋就跟嗰啲咩書就落嚟香港就試下嗰啲行山嘅方法啦， 冇錯， 嗰啲點啊，點樣去啊咁樣。咁你話以一個宣傳嚟計，咁我哋當然係歡迎啦。咁但係我亦都會略嫌咧，佢哋有陣時就太過簡陋，即係純粹唔係話佢哋話我哋個景點簡陋，係佢哋講嗰個裝備講到好似。普通人都可以去到啊！好求其啊，好快，好方便啊，淨係打卡靚，跟住就好易走。其實行山都有一定嘅技巧喺入面嘅。咁所以都忽發奇想咧，今日都好想阿 Sunny Sir 咧就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即係無論係行山又好，定還是露營都好。而家有好多嘅裝備咧，其實佢哋都分門別類。 係啊， 有啲咧就嗱，我哋Sunny Sir 嗰啲即係佢背囊成日都有個大背囊，入邊嗰啲就係對你嚟講係 regular 啦。 但对其他人嚟讲，可能嗰啲叫超重装备嘅 基本装备。 系啦，即系你对你嚟讲就系基本装备啦。但对其他人嚟讲，可能嗰啲超重装备。而家系咪市面上都有好多同样嘅一样嘢？例如个型，我知道有好多好轻嘅型，或者直头。冇乜重量，一打喺发出嚟，入边已经变咗做型嗰啲，跟住啲人都可以照喺入边话我系露营啊咁样。咁系咪好多呢一类型嘅超轻装备又个 quality 又系咪成疑定系点嘅咧？ 哦，有，你讲嗰个叫 ultra light backpacking 啊嘛， 哇， 即系我哋叫做超轻啦吓。咁、其实我就中意 lightweight 就得噶啦， 系 即系 lightweight 已经 OK 嘅啦。 佢 ultra 喎、 啊，佢 ultra 几劲啊，系嘛？早几年我睇啲美国嗰啲杂志咧，佢有啲新 terms 叫 super ultra light， 哇！ 即系 ultra 都唔够，要 super 即系超级偷轻咁样。咁嗰啲我觉得冇乜生活意思嘅，因为可能即系一餐就食啲好个脱水饭啊。跟住第三副就唔會帶嘅，一套就算啦。咁樣濕咗咪噏翻乾佢咯。瞓就瞓一張好薄嘅地氈啦。咁第一 ，ultra light 係咪唔得咧？咁又唔係。因為ultra light 都已經可以去到舒適同埋即係嗰個輕量化，其實 OK 嘅。 即係好似嗰啲佢哋啲牀咧，全部都係氣墊嘅。 係 咪可以咁樣？ 再輕啲咧就唔一定係氣墊添。因為氣墊都要去到400多克嘅重量。 哦， 咁可能一张乳胶席薄薄地， 仲轻噶？ 啊，仲轻啲，乳胶席仲薄啲。 我以为气垫本身都已经吹气噶啦，咁样系辛苦啲啫。如果你真系你真系得个嘴嘅话， 哦，咁又佢又其实就算带埋电泵都好轻， 系嘛？ 啊，即系我哋如果咁样计下，咩叫真正即系 ultra light 咧？就系、是、我哋讲一个 basic low 咧，就系讲紧 basic low 就等于系4-5公斤咁上下。 嗯， 咩叫 basic low 咧？就系、是、啲基本嘅装备重量啦，譬如系。你的食物啦、水啦，嗰啲冇得減嘅。譬如我個急救包啦，熒幕啦，嗰啲基本冇得變化嗰啲。 咪就係熒幕，佢可能自己本身都已經用咗啲super ultra light 嗰啲。 其實一塊布咯 ，equipment 啊，一塊布咁就可以扎一個好似金字塔嘅形狀啊，咁就可以遮到擋到下風就 OK 啦。咁、當然前門後門就好多地方都通窿啦。佢淨一塊 tap 聽，因為天幕咁就可以當一個熒幕。 但係防唔到嗰啲獅子老虎嗰啲咯。 香港冇啊， 唔系即系咁讲啫。如果外国防唔到狮子老虎啊， 所以每种玩法都有辣有唔辣嘅。咁有内障有蚊沙嘅，又防到咩？系咪啊？咁啊，即系我哋可以咁样嘅吓。咁另外佢哋讲紧个 ultra light 咧，连只布料而家都好轻， 系 即系叫DCF 啊，嗰啲长城唔好讲吓，我哋讲啲即系 initial 嗰啲字啊。咁嗰啲系好薄嘅布料嚟，咁就比起普通尼龙布咧，仲要轻， 防风嘅都系。 防風防水嘅，咁都有辣有唔辣啦，即係總之係好薄。 但係個價錢會唔會貴？其實呢啲 好貴， 好貴啊， 好貴啊！ 叫咩 ？D D 咩話 ？D C F D C F 咁樣嘅， 大啲麻咁樣嘅。咁我哋布料又會有唔同啦。跟住佢哋食嘅嘢就好多會脱水啦。嘅燃料會用酒精爐頭會自己再整細啲啦。咁其實一個心思嚟嘅。要花好多心思去令件事會偷輕。 係，但係有時候我見到個爐頭咧，我都擔心即係大風啲，你要吹跌佢喎， 系啊，所以咪又整个风挡啊！你拣个位置又 就系因为有个风挡啊，冇个风挡都冇咁容易跌啊！有个风挡就可以好似一把遮咁食晒风， 个兜风啫。咁你唔好兜风咪得咯，系咪？即系其实我唔系好话好妙啊！未玩 ultra light 就系渣咧，又唔系。只不过我见到好多个系佢 ultra light 得嚟咧，就冇咗个 backup 嗰一份。 哦， 即系譬如 backup， 譬如讲啊，我正餐，如果煮窿咗饭，佢有冇后备嘅食物咧？ 冇啦， 就冇啦。 咁 就揸住个兜去化完啦。师兄有冇多少少俾两啖味啊？咁样啊，咁当然就唔系个个系咁嘅，只有少少准备就得。无论系你玩重装，或者系玩正常嘅装备，又或者系玩超轻嘅，你只要所有嘢都做到个 backup。咁当然，而家科技好多啦，地图真系唔针佢都唔使带，因为有手机。咁但 佢最緊要就係有電， 係啦， 或者佢自己本身個裝備入面已經有太陽能， 後備電源啦，即係可能有帶過啲叫做充電嘅後備電池啦，咁樣嚇。另外就太陽能板就未必得嘅，因為長距離就可以啫，你短距離香港未必用得到。咁啊，全部都花啲心思啦，整輕啲啦，個蓋又唔帶啦，或者個樽咧就用啲飲品樽咧，用完再循環再用啦，配合好到濾水器啦，咁其實可以輕好多嘅。咁我哋下次再試嘅時候，咪 盡量偷輕一啲。 咁但鞋嗰啲應該冇得再偷輕噶啦，係嘛？ 都有啲輕量版。 即係你有啲，譬如如果嗱，我今次我講露營啦，我唔講話平時速行嗰啲跑山鞋，嗰啲梗係好輕啦。但露營鞋如果佢就算又係 light 版嘅，又係有嘅。 嗰、那個我就唔係好 buy 嘅，有啲人會係著拖鞋嘅。 唔係，咁我都唔 buy。 即係有啲蝕一繩啦，就穿暈曬咁樣，好似 以前忍者 咁咯。係啊，咁我就覺得撐少少。 以前忍者撞到只腳趾甲爆曬，你唔知啫。 即係我個人喜好就中意有鞋保護自己嘅咁。咁你可以揀啲輕量版嘅跑山鞋啦。 嗯。 咁你淨係一塊膠底，然後綁曬繩嗰、那個，我係覺得撐少少。 嗯。 即係始終我哋要。衡量翻個安全啊，整親其實就唔係好著數。咁我都見到好多啲師兄，其實佢真係唔會有大急救包呢個概念。 哇！而家其實真係少人有呢個概念啊，係真噶少啊。 係， 佢最多都係好嘅就已經係有塊紗布同埋有啲好簡單嘅膠布。咁最主要都係防咩呢？就係防刮腳，跟住有啲嘢頂下咁樣幫你。但係真係唔會有人諗到就係、是。如果受傷咁點啊？大家就係諗我最緊要有電話報警咁樣咯。 都係嘅，咁但係可能有一下止血好緊要噶嘛。 嗯， 咁當然你話可唔可以用隨身嘅物品啊？係可以。 絲綻件衫咁樣。 但係有個急救包就安心好多嘅，個重量大概係300-400 gram 度啫嘛。裏邊執嘅嘢咪再精良啲，你要嘅就擺落去啦，咁樣都 OK。 嗯。 總之安全行先啦。如果唔係你連敷料繃帶你都冇，咁好難搞噶。 係咯。咁啊系，即系基本嘅，譬如伤口有伤口嘅，咁你都要消毒啊。 所以有后备水咯，要洗伤口咯。 系咯， 咁啊少少消毒嘅喷剂啊，或者一啲消毒纸巾都好啊。即系呢个又冇得悭嘅，可能用唔着。 系， 即系都希望大家听众呢一世都用唔着急救包。 系， 就唔好用嘅，但系摆咯。 系， 咁呢啲基本嘢要有后备水啦。 嗯， 我哋有一只叫紧急粮。 系， 紧急粮咧就系如无情况之下，即系正常情况唔食。好 緊急啦！拎走埋嘅， 係拎走埋嘅。啊，真係要等拯救啊！ 咩沙甸魚嚟㗎？就係 啊，唔係好嗰啲譬如高熱量啊，唔易變壞啊，可以即食嘅物品啦、啊， 係 嗰啲朱古力啊， 啊 朱古力糖啊。 哇、 啊！ 咁如果你 能量巴啊， 一次上山兩次上山，我次次都唔食，到你真係要食嘅時候，驚你唔想食喎、 啊， 用曬 唔會咁啊！差唔多個零月前就嚟過期啦、 哦，就掉咗佢啦。 請我啲隊友。 请啲你个人心地真系好好， 你唔好嘥啊嘛，系咪能量嘅嘢吓？ 系啊系啊， 其实好多细节嘢可以慢慢去执嘅，其实好玩嘅。即系点解话露营好玩咧？就系你唔系净系单将屋企嘢搬出去瞓一晚，中间花好多心思。当然有人就中意花心思喺煮嘢食嗰度，就玩嗰啲好重装嘅 car camping、glamping、OK 都可以噶。我唔系，我净系想行旅程嘅，我要偷轻佢嘅。喺呢个花心思嘅地方咧，我又觉得系要称赞。 系。 他哋為了偷輕啲，偷輕做乜啫？行遠啲， 係 留翻體能再行遠啲。 連即食面都唔煮噶啦，我落味精粉拍斷佢咁啊，咁啊食噶啦咁樣。 焗面咯，我都聽過，即係睇過啲外國嘅 YouTuber， 咁佢哋就食嘅叫 couscous 嘅嘢，即係啲小麥啊。咁佢就用凍水浸落嗰個 container， 即係個罐裏邊。我出發浸，去到夜晚啦，已經浸到淋啦，咁啊食得啦。 哦， 佢話唔路頭都唔大。咁但我最近又睇佢嗰啲片咧，佢話我回歸用爐頭啦，因為人係要食熱嘢㗎，咁樣 係啊， 即係我哋成日睇無論咩網站又好，乜嘢嗰啲社交網 站打到昨天嘅自己啦， 係應該係體驗嘅，你留意翻原來有個會程序會改變㗎，唔一定一本通書睇到，所以好玩就咁樣。 發明斷捨離嗰個日本個 Auntie 都話佢放棄咗 斷捨離。 即激死！好，唔該曬，新年仔，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話台將會分途廣播，普通話台會有音樂早點，而香港電台第二台繼續會有晨光第一線啊！我係晨光第一線嘅孔奕璇璇仔。點樣先算係一個 good morning？ 最緊要就係有好心情，就算天氣唔好，只要有一杯靚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意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7:08，直播室入边有阿 O 啦，同埋船仔晨光第一线，仲有咧交通部嘅 N。早晨咧， 早啊 ，O 早啊，船仔早啊，早晨啊， 早晨早晨。今日交通嘅情况应该，琴日清明节要扫墓嗰啲搞掂晒，今日就应该路路畅通，甚或乎有啲学校都 可能放埋假。 系啊，根本就请埋今日假，又连续制作一个长假期咯。 系啊， 系啊，咁啊，今日路面。都应该 OK， 暂时嚟讲系咪 OK？ 系啊，暂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咧都大致畅顺嘅。咁提翻大家，现时有啲封路措施啦。咁喺沙田啦，就系沙田嘅大涌桥路系有水务工程，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角街慢线系封闭。咁而土瓜湾嘅北帝街咧都有水务工程嘅。咁去新蒲岗方向近住码头角道慢线系封闭。咁七米。长度超过七米的车辆是禁止由码头角度右转入去北帝街的。另外呢，青屿干线现时都有道路工程的，就是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现在下层的行车道是会开放给车辆使用的，所以现在大致交通都不错不错、 嗯、 是一个挺好的早上、啊 是啊是啊、交通就很快速就讲完、 啊、 通常呢、啊、交通部的同事为我们准备一些资料都在朝头早的时候放送给心机旁边的听众。IN 今天带来什么有关交通的消息？ 今天就梗是要讲七人榄球赛。 Rugby 7封路。今次最后一次在大球场那里。是 啊。 昨天已经有个照片，就是这么多队的 Rugby 7的队长在就是传说中被封盛的南汉台那里。因为通常南汉台最好玩的。 是啊。 是啊，在那里打卡合照，成为了这个 Rugby 7的宣传照片。好啦，咁交通嘅安排究竟系点咧？大家系咪唔好揸车为妙啊？你入到去又会两杯倒肚，究竟喺天后嗰边行入去好啲啊？定还是有间饼铺嗰度行入去好啲咧？诶 ，N 交俾你讲啦，唔该。 咁梗系用公共交通工具就系较为好啦。咁今日咧，今日起一连三日咧都会有啲封路措施嘅。咁喺上昼7:00，即系而家开始啦。咁就因应一个即系因应实际情况咧，大球场附近就会有啲封路啊，同埋改道安排。咁就包括部分的加路连山道、希慎道、敬城街、利源山道那一头都是视乎情况而封闭的。所以如果揸车的朋友就要注意，他未必是即刻封，但可能去到上址有机会可能见到太多人的时候，有关的当局就会封闭一些道路的了、嗯、星期六日都 是活动开始之前都会有些封路和改道的措施。结束的时候可能接近今晚8:30起，加路连山道部分东苑道连到下行开平道都是大球场一带的路段都是会有些封路和改道措施。还有些巴士、专线小巴和居民巴士都会有些改道安排的，所以住在附近的人就要留意你平时的行车路线，看看会不会影响到自己回家的路线。 留意今年，因为大球场要改建，之后做什么就暂时就未有定案字嘅，咁但系就好明显呢啲主要嘅赛事啊，譬如啲国际足球赛以至咧Rugby 7呢大型啲嘅赛事就会咧转战咗去呢个启德嗰度啊吓，咁样咁啊应该都搞得掂啦，到时应该落成咗，咁所以咧即系嗰区啊，即系你话原先铜锣湾啊大球场嘅居民咧。应该就冇咁困扰㗎啦， 会会宁静啲㗎嘛。 係啦，应该係咁。 嗰啲应该係特别兴奋嘅，大家係有 咁。N 同埋船仔嚟都后生，有冇諗住今次入去凑下热闹啊，即係一齐去感受下七人榄球嘅气氛啊，吓两位。 未有咁嘅打算喎。 係咩？ 但讲真我真係未去过喎。 要去下喎。喂，不如你哋相约啦，可能你哋会有啲新识嘅朋友仔载埋同你一齐玩。 唔係啊，咁要有飞先得㗎嘛。 好似冇晒。 冇晒啦， 阿 O 系咪有咧？ 啲话系冇人坐嘅位置都爆晒， 系啊系，卖晒啦。因为全场已经售罄啊，总共大球场坐40,000人啦，咁啊， 佢官方賣飛都賣咗 3.96 萬啦。咁、 嗯、 有4000張門票，究竟嗰4000張係主辦方俾 sponsor 定還是係叫做喺門口仲有機會喺票房嗰度買呢，就不得而知。不過、 嗯、 都係嗰句下，冇飛嘅朋友呢可以睇住港台電視32、31呢、 嗯、 會同你全程直擊嘅。咁無論呢喺叫做英文嘅旁述啦，以至普通話嘅旁述呢，同埋廣東話嘅旁述，我哋都有關顧到嘅。咁、嗯、所以大家冇飛就唔好買黃牛飛啦，係啦，安坐家中喺屋企睇啦。好，今日唔該曬 N 先。 好 ，thank you。咁啊，船仔交俾你詳細波，我哋睇睇今日嘅天氣同埋嚟緊嘅天氣，究竟啊入去大球場嗰度睇波咧，合宜不合宜，好唔好啊？ 好啊，嗱，今日咧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嘅，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係28度。咁頭先船仔咧翻嚟嘅時候咧，都覺得個天氣濕濕漉漉嘅。 哦，係啊，係啊。 同埋大霧啊，同埋個天氣都甚至大霧，咁、嗯、所以今日應該都係差唔多。咁希望聽日就好啲啦。咁大家喺大球場嘅時候就睇得開心啲啦。咁今日咧係吹和緩至清勁東至到東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出面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就是2至3，真是低水平啊。 嗯，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啦，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上个星期咧，即系冇我哋，即系大家多口水啊，哇，讲到唔停啊，咁啊已经就讲到咧就系呢一个大澳啦。爬龙船咁啊，喺呢个洋猴股票隔篱咧，就有嗰啲即系好耐历史嘅 农 场啊， 嗰度系啦，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咁啊，亦都有啲艇仔啦，咁啊会载住啲神明啊、石像咧，咁啊去出巡嘅， 系 啦，系啦。咁啊有呢啲相关有趣嘅风俗。喂，大屿山仲有好多咧，都有趣嘅风俗噶。嗱，我哋净系讲大澳都已经讲咁多啦，但我唔好忘记，其实上星期大屿山咧，阿佳哥都提咗，我哋仲有好多唔同嘅村嘅，系咪每条村都有佢哋自己特别嘅习俗噶？ 都有嘅，只在乎大與細咁解嘅啫。 大細都可以睇啊，民間福祉研究呢啲。 其實大嶼山好大嘅，大嶼山真係好大。 梗係啦，大過香港島啊！你諗下。 係啊，佢歷史甚至係內過香港島㗎，即係有人住啊。係啊，內過香港島嘅。咁所以咧，佢個其實佢個文化底蕴係好厚嘅。 哦。 咁喺上個禮拜就講咗梅呢一個 大嶼山啦，係啊，大勇。 咁其實另外仲有一個大嶼山最重要嘅一個大嘅地方就係呢一個東涌。 東涌。而家起晒楼啦，系咪揾唔翻以前嗰啲嘢噶啦？而家 嗱，唔系话揾唔翻，咁咧就系东涌咧，相对于大澳嚟讲咧，佢咧就话冇神诞就冇咁多嘅， 系 冇咁多嘅，得大澳好多啊，上大澳咩庙都有神诞嘅，即系做诞啊， 火 诞。但系东涌咧独孤一个，最紧要咁多条村全部一齐。啊，东涌条乡嚟噶， 嗯， 一条乡里边有好多条村啦，咁啊。咁多條村都會集中去賀一個誕，就係佢哋嗰個猴王誕。 猴王誕係。 猴王誕 係。 農曆嘅8月18應該係。 咁佢哋個廟咧喺邊㗎？猴王廟。 就係喺嗰個海邊嗰度咯，而家仲係保留住嗰個海岸線㗎。 哦。 係啦。嗰個土名嘅話，我唔認識，間我記唔起啦。咁今而家仲仍然保留住一個好好嘅環境。咩叫好好環境咧？喺我眼中啊，因為而家因為就算新界咧，好多地方都發展咗啦。咁已經保留唔到啲舊嘅感覺啦。反而東涌呢間猴王廟咧，佢前面嗰度咧仲係草地。 哦， 嗱呢個真係好難得啦。 即係以前風貌嚟嘅呢個係。 系啊，即系你唔影唔到隔篱嗰周围嗰啲高楼大厦，你净系影嗰前边嗰啲草地啊，嗰啲草地啊，同埋街庙，你以为仲系几廿年前佢嗰个景 貌噶？咦，咁靓，因为我自己咧，其实街哥，我成日都上网睇啊，睇咩咧？就系睇成个香港啊，有啲好多朋友咧，发烧友咧，佢将以前嘅街道同而家嘅街道咧。 就做好多唔同嘅對比嘅，即係例如咁講啦，譬如港島天后嗰邊啦，天后廟咁樣，咁佢會將以前嘅天后廟同而家天后廟咧，就兩張相擺埋一齊嘅。 係啊係啊， 嗰啲相咧，我好中意睇，係啊，我好中意睇㗎。係啊，即係以前可能譬如廟街係咁樣嘅，咁啊而家又係點樣嘅，咁有好大分別啊嗰、那個。 啊咁呢就係後王廟呢度咧，就佢分別就唔係好大。啊即係就撇除咗佢後背後嗰啲公屋啊，嗰啲高樓大廈。而家呢間廟咧，佢前面原本又住一個好大嘅大草地。 係。 咁呢個大草地咧，真係有草喎，唔係沙地嘅喎。咁咧。到咗做猴王丹啦，系会搭戏棚嘅，系会做大戏嘅。咁啊，成个东涌乡所有嘅乡村咧都参与嘅。咁呢个系一个好盛大嘅，喺大屿山嚟讲咧系好盛大、好盛大嘅一个嗰个啲神功戏啊。 咁个戏棚搭喺边啊？即系 佢搭喺庙前边咯，喺草地嗰度。 就系嗰个草地嗰度。 佢留翻个草地就我嚟做神功戏嘅啫嘛。 哦， 系啦。咁當然咧，以前有搶炮嗰啲嘢噶啦，而家冇曬啦。 咁好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啊，維持咗好耐啦，呢一個嘅。 哦，咁啊，真係好耐，幾耐真係唔知啦。但係咧，但係我諗啊，過百年以上都可能會有噶啦。 哇！ 咁呢個咁嘅神功戲咧，佢除咗有戲棚啦，佢仲有一樣得意啦，就係咧，佢側邊咧會用竹咧搭咗一辣嘅嘢。一辣嘅，好似一個咁攤位咁樣嘅。 係。 嗱，呢個喺民間上邊叫廠啊。工廠個廠，咁呢啲廠係做咩呢？就係俾嗰啲村嚟荷彈嘅時候，因為咧荷彈荷幾日㗎嘛，咁咧佢俾佢喺度休息，擺雜物， 即係柴料， 擺花炮嘅， 又唔係柴料喎，你擺咁多嘢，真係廠， 唔係柴料，其實係個每一條村都有個位嘅，或者係有啲村細啲，但係佢同一有大家就 share 都有，咁咧係啊，就叫做廠。嗱呢種廠咧，其實喺以前啦，交通唔發達嘅鄉村裏邊啲神板咧，係都唔係話罕見嘅，都有嘅。咁但係咧，今時咁就喺香港嚟講咧，喺神誕而保留呢啲咁嘅廠嘅話咧，就較為咧就少啦。東涌係其中一個最即係較為獨特嘅，即係較為容易揾嘅地方咯。 哦，我諗如果係我去睇嘅時候咧，如果真係見到有幾多咩廠咩廠咧，我真係會感覺上係咪好似佢哋用咗電視台嗰個方法啊？即系一厂二厂，入边又有 厂，意思就系摊，即系我哋今日我哋叫做咩啫？ 系啊， 即系好似一个摊位， 系啊系啊系啊， 一间咁啦。 系啊， 咁啊对啲村民嚟讲就可以摆嘢啦、休息啦、食嘢啦，最重要一样就系摆花炮咯。 系啦、啊，我哋啲现代人唔识噶嘛，咁啊去到睇嘅时候咪会以为啊佢到底点嚟嘅咧？ 咁佢又冇写，佢又冇写住个厂字咁样嘅。不过佢哋嘅民间嘅叫法就叫做厂咯。 哦，咁啊东涌嘅最大就系呢一个嘅民间风俗嘅习俗。 特點其中一樣啦，係啦，咁佢哋亦都有而家，頭先我講過啦，就以前有搶花炮噶嘛，咁而家唔搶啦， 而家唔搶 係做咩咧？ 搶咩咧？ 好獨特嘅，佢係投即係價高者得，投花炮嘅， 投花炮啊！咁個花炮點嚟啊？ 嗱，出邊咧每一好多個神誕，今日仍然保留住有花炮啦，咁但好多已經係叫做抽花炮啦。即係你買飛，跟住將飛尾抌落去，將飛仔抌落個箱裏邊，咁啊抽你個 number 咁啊，你有飛尾， 即係抽獎， 攞翻下咯，抽嘅。但係咧，東涌咧係投嘅，價高者得，即係好似投標咁樣，好似投地咁樣嘅。 好多人競投㗎，係嘛？ 譬如第一炮，咩天星發財炮，底價8800，有冇高啲嘅？即係咁樣咯。係會咁樣投嘅。 咁有幾多個可以俾人投啊？ 佢好似啊好多個，十 好多噶，十幾個噶， 十幾個噶，係啊， 哇！ 咁多村啊嘛，梗係要俾多啲人投啦。咁你多啲人投，多啲經費，咁嗰個神誕嗰啲神功戲咪搞得好啲咯，唔使咁緊絕咯財政。 成個係嗰個佢哋經濟鏈嚟嘅喎，呢個 絕對係啦，絕對。如果唔係啲村點咧，嗰個運作點樣運作啊？冇經費，佢係唔會係有咩基金嗰啲咁嘢噶嘛，係咯。咁啊請神功戲嗰啲過。哇！神功戲啊，搭棚嗰啲， 係啊，都要錢啊，嗰啲都要啲 budget 噶。咁其他村咧有冇呢一類型，好似即係東涌嗰邊搞得咁盛大喺後王廟呢啲咁樣噶？ 其他村嘅， 譬如梅窩咁樣有冇？ 嗱，冇啦，已經。 哎呀，冇啦！ 但係以前係有嘅，而家咧一路條條村，佢個地方咧都開始即係如果人口冇咁聚嘅話 咧，開始 有啲衰落嘅情況。 係咯，咁啊。 如果話要多嘅就大澳啦，但大澳個規模咧就冇咁犀利啦，因為咧點解咧？東涌呢度係亂啦，成條鄉咁多十幾廿條村一齊 做噶嘛，所以那個場面咪盛大咯， 哦、 啊熱鬧多咯。但大澳嚟講咧，譬如係個別金廟去做嘅，咁、個別金廟咧裏邊咧就僅有係譬如幾個花炮會啊，或者部分嘅鄉民參與。咁最盛大啦，成個大澳最勁嗰、那個，譬如楊侯丹咁，楊侯丹因，但係佢個楊侯丹都冇呢一個東涌嗰個神功戲嗰個咁犀利，佢都有做神功戲，但規模都冇咁大，係咯。 咁但係以前就有啦，梅窩嗰啲，如果照你咁講，而家冇啫，但係以前都會有嘅。 以前咧已經有呢個紅聖誕咧，都有做神功戲嘅。 係 咁啊，譬如佢裏邊有幾條村啦，咁啊，嗰啲村裏邊有拜呢一個紅聖啦，有拜北帝啦，係咁樣咯。 係 咁啊。北帝咧就我就唔知有冇神功戲做過，但係就肯定佢哋係會有夜宴，即係有宴會嘅。北帝但有宴會，會投夜咁樣咯。 哦，即係又係投標咁樣嘅。 投聖物。 我投係係係，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係投聖物咁樣嘅。哇，即係好係好多活動。唔怪之你話咧，大嶼山佢哋本身嗰個歷史嘅底韻啊，比香港島嗰邊咧就仲多啦。 梗係啦，因為第一大嶼山的開發是早過香港島的嘛，因為我上個禮拜講過，在宋朝的時候已經有人 在是啊是啊是啊， 有人在住的嘛。 咁香港島是幾時開始發跡定係點樣噶？ 而家我哋揾到的就是明朝的時候，有一些明朝的地方志已經係畫咗有香港島有不同的村落的名稱，咁起碼明朝的時候已經有啦。 咁嗰陣時候香港島開頭是在邊一度發展多啲㗎？ 冇記載嘅，邊有記事咧咁細啊？你問歷史學家都答唔到你啊！你問上帝就得啊！呢啲嘢， 因為嗱，我都有陣時 候記得咁仔細、啊。 有陣時候我唔係好奇啫，爬下啲書咧就會見到話香港島，因為譬如我哋中環嗰邊原本唔喺嗰邊發展噶嘛。 哦，絕對唔會， 絕對唔會係啊！ 點解咧？好簡單，因為從地理環境去睇啫嘛。 啊， 你去嗰度起屋耕田。 啊， 你第一件事梗係要揾有水，要揾平地，你先去做嘢噶嘛。 係啊係啊， 中環河內有平地咧。 係啊，嗰邊搞唔掂啊。 個地質全部石頭嚟嘅，點可能喺度有村咧？冇可能啊嘛。所以最早期如無意外就應該係咩咧？係黃泥涌。黃泥涌咧係全個香港都最大嘅平地啦，即係今日嘅法活谷。 係法活谷。哦，係喎，嗰一帶啦，都係嗰一帶啦。 有條水啊嘛，喺度黃泥涌嗰條水落嚟啊嘛。啊，另外較為好嘅就邊度啦？就政府大球場啦。即係掃管部啊， 係 掃幹部啊，唔係掃管部，掃幹部啦，啊嗰度咧咁咪好啲啦。咁嗰啲咧，清嘅時候咧，清朝嘅時候已經有記載過，嗰度已經有啲就係啲大族嘅嗰啲耕地嚟嘅。 哇，咁犀利！真係，我哋又要揾下時間咧，講下呢啲，譬如港島啊嗰啲發展先得，因為都或者係其他離島嗰啲發展啊，好嘛？好啦， 南丫島早過香港島嘅其實。 哦，係咩？咁下次又可以講下啦。 其實有好多圍頭村嘅。 好啊，好啊，咁我哋留翻下次講啦，唔該，佳哥。 唔係。OK， 拜拜。 啱新起又来来来快吸收，然后换一个念头，前任梦想的窗口。OK， 继续全然忘记担忧，明日未走到尽头，告别一概别接受。Could be anything, anything. 为着爱你与我，快快出走。 佢系 Sherman 钟舒曼，唱咗好多次啦。呢首歌嘅歌名叫做 What You Ge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台湾应对花莲大地震嘅灾害应变中心指出，截至寻晚八点四十分，增加至最少十人死亡，过千人受伤，七百人左右被困，仍然有十多人失联。当中印度籍同加拿大籍分别有一人，澳洲籍有两人。被困人员包括太鲁阁景区内精英酒店及天长活动中心的超过680人，以及景点九曲洞内的10名精英酒店员工。当局说，原本预计昨晚抢通至九曲洞路段的作业，因为道路狭窄和落石不断，工程非常困难，估计要延至今日下午才完成抢通。消防表示，被困人数增加是因为搜救人员找到失联者之后，将他们纳入被困者名单。昨天下午已经调派直升机分批接载12名高雄市消防人员和饮用水到精英酒店，回程时接走两名伤患并且送院。美国总统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美国希望见到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援助大幅增加，同时想见到针对平民和援助人员的暴力行为整体上减少。柯比说，美国希望见到以色列愿意并且立即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护援助人员和减轻平民所受的伤害，更多具体细节需要由以方提供。被問到美方之前向內塔尼亞胡傳達的訊息似乎未見效果，拜登有沒有為此感到沮喪？柯比回應說有，又形容各界的失望與日俱增。被問到一旦以色列不改變在加沙的作戰方式，華盛頓將會怎樣回應，以及會不會取消軍事援助，柯比指美方政策將會取決於以色列怎樣調整自身政策，他不会就未做的决定作出预告，但太多平民被杀，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形容拜登与内塔尼亚胡今次通话是非常直接和认真。

一手錶難入手，買二手錶又有啲咩要注意呢？ 其實我自己就有幾個建議俾一啲新手嘅。咁第一個就係首先一定要係做好功課先，因為你如果自己唔做功課嘅話，其實你就算見到一隻可能好假嘅錶，你自己都唔會知道。第二個咧就係即係好老土咁講，就係揀翻啲信譽良好啲嘅二手店。好多時啲人都係講啊，你係要信嗰個賣家而唔係信嗰隻錶，因為嗰個賣家先係賣隻錶俾你嗰個人。 要了解多啲關於手錶嘅行情，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2:00到3:00，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谁送上过彼岸 周吉培 连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 张曼芝 头有现实幻象之间逃离破碎绝望的心 I stay alone and drink my whiskey I cry alone and feel so tipsy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早晨啊，7:39，星期五嘅早上，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系啊，我系阿 O 啊，同大家讲下英超方面嘅战报先啦。英超开快车啊，列强全部都赢波。今时今日列强嘅定义应该赖低咗曼联，因为曼联输波啊，琴日输咗俾车路士啊，车路士4-3啊，话主其他炒爆咗曼联啦，咁啊曼联都唔系冇得打嘅，咁其实上半场咧都系打和2-2啊，咁但系下半场嘅时候车仔发力啦，咁啊4-3击败咗曼联。OK OK， 咁啊讲列强有边三队啦，三头马车就要讲啦，利记琴日都赢波啦，咁啊阿仙奴呢同埋曼城喺早一日嘅赛事亦都相继赢波。先讲阿仙奴先啦，阿仙奴呢主场2-0啊击败咗劳顿啦，咁啊兵工厂呢今场啊作出多个轮换啦，难得啦正选上阵嘅伊美路维呢表现落力啊，两个入球呢都系由佢策动㗎喎，咁啊几厉害，特别系第一球咧就俾呢个奥队嗰球咧，其实就传得几乖巧下嘅，我自己觉得咁啊。阿迪达啊，赛后领队阿迪达咧都话啊，证明咗佢都值得啊，即系伊美路维咧值得啊多啲上阵嘅机会嘅。咁啊，作为阿仙奴嘅球迷，我最开心系乜嘢咧？你有人换，即系。板凳深度是够咯，其实过往嗰几年咧，阿仙奴个板凳深度咧一直都系备受质疑噶，好多时候有某啲位置，譬如左后卫伤咗边一个人，根本就冇人替补嘅，跟住譬如正前锋啊伤咗边一个，根本就冇人踢嘅，咁啊焗住要。变阵啦，或者咧冇咁多嘅叫做可以摆阵嘅模式可以进行啦。咁啊睇翻咧今场阿仙奴啦，收起咗咧赖斯啦，即系范仔啦，咁仲有咧呢个布卡约沙卡啦，同埋咧阿耶稣仔啦、加比尔迪西斯啦、佐真奴啦，咁啊马天尼尼咧呢啲主力咧全部啊都冇上阵嘅，不过咧都可以对住劳顿咧游刃有余咁样2-0赢波，确系厉害。不过厉害嘅唔止佢啦，咁啊利记琴日亦都。 到赢波，曼城啊仲劲啊吓，半力啦照炒咗维拉咁啊。嗱，英超冠军嚟到直路啦，头先主持人都有讲啊。咁啊，曼城同阿仙奴咧就一齐都系赢波。咁啊，曼城咧收起咗咧呢个夏兰特啦，同埋奇云迪布尼咧冇咗呢个中场发电机迪布尼啦，依然4-1咧大炒呢个阿士东维拉啊。今场咧可以话曼城啊，即系首次咧击败前五嘅球队，因为咧维拉喺今年咧艾玛利带领底下咧其实几好嘅一个成绩嚟噶。咁啊，居功至伟边一位咧？除咗系领队哥迪奥拿咧，仲有咧科顿啊吓，或者咧即系有时啲球评家亦做费顿啦。咁呢一位咧英格兰嘅年轻小将啦，真系我自己都好欣赏，喺旁边欣赏到佢全球嘅智慧啦，已经足球嘅视野啦都几宽广啊，难得咧哥迪奥拿咧好少赞人噶嘛，激赞呢一位十号嘅天才球员。菲尔科顿咧今季啊各项赛事咧已经攻入咗咧21球啦，哥迪奥拿咧赛后大赞啊，当菲尔科顿啊踢中路嘅位置嘅时候，佢嘅入球能力咧可以话系表露无遗噶，即系白啲咁样讲，如果冇咗夏兰特喺前面左头左势，佢可以入更加多波，系咪咁样咧？绝对系一位顶尖嘅球员，不过咧佢仲需要进步，掌握进攻嘅一啲节奏。当科顿咧踢十号位嘅时候咧，就有好大嘅入球威胁啦。当全世界咧都冇呢个传统十号嘅时候，竟然就话呢位十号嘅天才有机会成为咧新嘅十号球衣嘅带领者，能攻能守，究竟系咪真系咁咧？咁啊，科顿依家仲系好年轻啊吓，咁啊，往后睇一睇啊吓，非科顿往后无论为到佢哋嘅国家队啦，以至系球队嘅成就咧，究竟会去到边一度啦？好，转个角度同大家睇下 NBA。咁啊 ，NBA 咧啱啱咧就进行咗啦，呢一个 Celtics 主场咧135啊大胜啊，呢个西岸其中一位劲女啦，就系、是、OKC 啊雷霆队啦，咁130-100咧大炒对手嘅，取得今季咧 Celtics 喺第常规赛 regular season 嘅60胜啦，同时佢哋亦都啦确定成为咗常规赛嘅一哥咯。咁啊，睇翻 NBA 咧唔惊唔觉啊吓，咁啊已经进入白热化嘅阶段啦。嗱，陆军咧从来都系咧 NBA 嘅常客嚟嘅。嗱，2007年至2008年嘅球季首次嚟咧，哇，最顺利啊，赢得总冠军嘅球队系常规赛嘅一个，好厉害啦。嗱，不过咁啊，主持人咧有阵时即系见到啲听众朋友有阵时话，喂，今年少咗讲 NBA 啊，唔系少咗讲，我觉得咧今年 NBA 咧可以话系风起云涌嘅，因为意思咧系冇一队咧绝对能够取胜。虽然而家讲到咧，塞特人咧好威水好巴闭咁，但系咧你要知道啊，其他譬如东岸啦，你会睇到其他嘅球队其实都打得好好，甚或乎有啲球队咧喺常规赛咧会隐藏实力嘅。我讲紧嘅咧就系联盟咧一队几好成绩嘅球队，譬如金块啦，我觉得金块咧今年咧内外兼备，大熟大勇，只要咧入边啊阿祖杰咧唔受伤咧，可以话系咧。起码可以入到啊，最后啊 ，pay off 啊，四强之内啊，吓咁。与此同时，你睇翻东岸嗰边，亦都系强队林立啦。咁譬如你讲紧公鹿队，咁字母哥带领底下，其实亦都系好完备嘅球队。甚或乎头先讲紧 Celtics 赢紧嘅 OKC， 其实今年 OKC 我觉得打得几好啊。暂时嚟讲喺 NBA 嘅世界入边咧，我除咗湖人队，仲系睇紧 The Old Man 啦，即系勒邦詹士啦，点样以同阿欧同年纪的年龄底下仲可以疯狂式的入中，有些很热血的输送之外，这里呢就纯粹情意结，大家识我一定知道我是 Lakers 的 fans， 但是调返转头 ,OKC 真打得好好，一班后生仔其实战术的运用啦，以至呢球权的使用度啦，再加上呢在个篮球赛场上面的拼抢和智慧呢都是可见一斑的。唔特别讲某一位的球员，因为你睇 OKC， 其实可能有啲朋友都系，喂唔系个个都识，只系可能识亚历山大咗。其实唔系啊，佢每一位的球员呢，我觉得呢随时都可以得分上双啦，仲可以做到呢 double double 啊或者 triple double 啊，呢啲呢都系 NBA 嘅世界入面呢大家好需要认识嘅一啲 新嘅球队啦，或者咧打得好好嘅一啲球员咧，我觉得系值得去褒奖嘅咁样。咁 NBA 嘅世界究竟会点样去推演咧？咁大家当然啦，可以密切留意呢个环节，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OK， 重中之重啦，同大家一定要讲下呢一个啦，就系 Rugby Seven 啦。咁啊，头先嘅环节嗰度咧，其实交通部阿 N 都帮我哋讲咗一啲封路啦。好啦，赛程未同大家讲，同大家讲下啦。今日咧 Happy Friday 啦，已经会进行咧香港七人榄球赛噶啦。咁焦点赛程有啲乜嘢咧？大家好喜欢睇嘅新西兰队啦，因为新西兰就好多时都会跳佢嗰、那个战舞啊，或者跳下舞啊，大大只啊，俾大家睇下啦。咁几点有得睇啊？3:58男子 B 组阿根廷就会对咧传统劲旅新西兰噶啦。咁女子队方面咧，大家亦都要关注噶。咁传统劲旅方面都系新西兰同埋英国队咧，都系比较好睇啲嘅。咁6:22咧就会有香港嘅一啲表演赛啦，或者中国队嘅一啲表演赛啦，大家都可以关心一下嘅。咁今年新设有嘅就系香港代表队啦，同埋女子队咧都会喺呢个银剑赛嗰度登场嘅。今届咧世界七人榄球代表赛咧就改制，东道主咧香港队咧就未能以外卡去参战，一众嘅港将咧将会转战啊今年新增嘅呢个银剑赛啊，喺大球场嗰度咧同球迷们见面啦。银剑赛咧就系以亚洲三国赛嘅形式去进行噶，由男女子组咧各三支嘅亚洲队伍咧进行为期3日嘅循环赛啦。小组咧前2名咧就会进入决赛啦。香港嘅男子队咧就会对中国队，即系国家队咧，同埋咧日本队啦，就争取呢个冠军嘅。至于咧香港女子队咧就会迎战咧中国队同埋泰国队啦。香港女子队咧就会喺同晚6:22，即系今晚嘅6:22咧就会登场。咁男子队咧今日啊，余庆啊7:24咧就会迎战中国队，究竟啊鹿死谁手咧？咁大家就要密切留意啊！我哋港台电视32嘅转播啦，哇！今日犀利，港台电视32咧早上因为完咗晨光第一线就10:30咧就会进行直播啦，10:30咧就会进行直播啦，大家咧密切留意啦。入场见到我都可以同我讲声 hello。面对世界，我哋会讲 hello world。佢系 Lisa。 你的姑娘啊，爱索拉，你见希罗卡鲁尤克波，波波勒索。孤独者の瞳で見て。大シャボン玉どれだけ綺麗に見えているんだろう手にしたつもりの自由失ってくI'm not afraid to die. 晨光第一线，船仔。 今日咧就系清明节啦，所以咧都讲下相关嘅信息啦。 好啊， 嗱，今日咧有一样嘢叫做 AI 复活啊。嗱、 哦、 ，AI 复活咧就系话啦，嗱，如果咧你想譬如你嘅亲人过咗世，咁、你就可以揾一啲商店咧，帮你去制造一啲嘅短片，或者咧甚至啊都系金钱嘅啫。如果你俾到5000蚊或以上咧，佢甚至系可以帮你做一个深度学习嘅。咁、然后咧不断优化之后，你系可以同你嗰个逝去咗嘅亲人有对话，系啦，仲要系随时嗰只嘅添。嗱、咁不过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咧，那个收费有几得意嘅。如果你9个9。以下咧，纯粹就系俾张相啦。 呢个系咪内地公司做的？ 冇错。咁啊，俾9个9咧，你个样咧，即系个亲人嘅样就会识喐啦。 系。 可能笑一下咁样啦。 系。 咁如果咧你俾198至到990蚊咧，佢就俾一个60秒以内嘅短片你睇。 系。 咁就有一次性嘅对话嘅。 咁、 但系咧又 upgrade 咯。 系。 1980蚊到3980蚊嘅时候咧，佢就可以识喐少少，同埋有少少嘅对话嘅。咁当然咧，去到5000蚊以上就随时随地你有个日常对话都得啦。 咁系月费定还是系一炮过唔使工会咁样咧？ 嗱，9999嗰个咧， 系 即系5000蚊以上嗰个咧就系月费嚟嘅。咁、但系咧，如嗱又分唔同嘅，唔同店铺有啦，有啲就一次性服务啦，有次咧 有啲又永续咁样 啦，有啲就包月啦。 系 啦，咁你又会唔会试下呢？ 我琴日因为我真系有去扫墓，我喺度反思咗一啲嘢，即系通常清明节就好容让我哋去反思生死啊，反思一啲挚爱嘅离世咁样啦。哲学啲咁样讲呢种虽死犹生嘅慰藉，你觉得需唔需要咧？咁样咁我反问翻船仔咯，因为我都得唔出答案。即系如果你至亲离开咗之后，当然你想有个陪伴啦，但系嗰种虽死犹生突然间成日都会喺你隔篱嗰度嗰种嘅陪伴。其实是好似一个慢性的伤痛的延年咁样咯，你睇法系点咧？ 我自己可能是即系万一系咁样啦，touch wood， 咁我咪可能一开始有嘅，即系你太挂住佢啦，因为咁。但系如果当你时间慢慢咁样蔓延咧，我又觉得如果你再系咁，你就 唔健康咯， 系啊，好似唔系好健康，同埋我觉得。条片咧，永远都唔够你记忆靓嘅，即系你应该系记忆喺度记住， 啊、 回味、 啊、 多过你真系望住佢条片， 都真系。 同埋你咧，唔知点解个人嘅记忆好特别嘅、如果你系永远净系记住你嘅亲人最美好嘅嘢咯， 唔好都会记得嘅，不过会喺脑入边去优化或者将佢美化咯，系、啊。 即系尤其是嗰个亲人如果走咗嘅话， 即系啊，即系譬如我过咗世嘅婆婆咁，细个一定有俾佢打过啊、扭过耳仔 啊，即系殴过啊，咁但系即系你而家脑入边残存嘅记忆都系啊，同婆婆相处嘅点点滴滴都系一啲好同埋一啲思念同埋怀念咯，偶尔好似一个folder 咁样，好似电脑啊。你清机咁样有个 folder 入住你婆婆嘅记忆，偶尔攞翻出去重温一下或者直聊一下，我系明白嘅。但系长期咁样去好似佢真系陪伴喺你旁边啊，咁我就觉得好似太超现实吧。 系啦，可能我又觉得有少少好似好难放低啊，反而。咁但系咧，嗱呢个就亲人啦。如果系明星咧，嗱即系可能。有好多人咧係特登復活咗佢好耐冇見嘅明星啦，佢已經走咗啦。譬如 Michael Jackson 咁樣，我復活咗佢，我甚至可以同佢對話添。嗱，不過咧就有啲人講啦，原來咧因為嗱親人嗰啲係我主動俾錢，咁我梗係有權利啦。咁但係個明星你咁樣擺上網，佢哋嘅家人未必係想 嘅。啱嘅，不過即係往後究竟係點樣推演都要明白咯。今次咁嘅其實 AI 做到嘅嘢都好誇張。譬如咧，过往有啲连续剧嘅电影咧，有啲演员其实过咗身噶啦嘛，咁、但系就用 AI 生成嘅技术，就即系叫做投影翻佢出嚟，或者做翻佢出嚟咁样。咁对于亲人嚟讲，当然即系牵涉版权啦、尊唔尊重啦，但系对于影迷嚟讲，就绝对系仿如一个怀念咯。咁始终科技都系帮咗人噶，我自己觉得都系好似手机咁样，唔好太依赖就 O K。如果你谂下，时时刻刻你都仲系觉得个亲人明已经 pass away 噶啦，咁但系你都要所有嘢都问佢啊，朝早问佢食咗早餐未啊，哇你点啊，咁又好似 其实同个现实生活就好违反啊，好违反，咁真係唔係好健康嘅。我估计呢往后啲情绪探测会去到船仔讲呢一个嘅部件嗰度㗎啦，因为实会有啲人係太沉溺于呢一种即係服务㗎、 啊、 即係就係、 是啊 哦、即係我嘅爱妻可能 pass away 咗，即係离开咗，咁真係日日都要用几个钟头同个 AI 生成去倾偈。咁大家都知道往后唔 咁冇 啦， 唔得啦，做唔到嘢啦， 荒废咗自己嘅人生，或者即系唔根本冇去 move on 到。 系啊，甚至你可能咁样系冇去寻找下你现实生活入边有冇新嘅可能性啦。 系啊， 我又觉得太过沉溺又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当然啦，如果明星方面咧，最紧要就系拎到对方家人嘅同意啦。因为如果系对方家人，如果系我咁样望一望，点解？我家人条片咁俾人摆上网， 系你都唔开心， 我都唔开心， 你都唔开心啦。不过即系依家好明显就 系 做生意咯， 系啊， 做生意无所不用其极，去俾啲 service 你用噶啦。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继续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嘅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各位晨光嘅听众。 系啦，咁啊，假期过后咧，咁啊，同 Dicky 咧可以跟进下个市况。四月开局，咁啊，都尚算平平稳稳咁样啦。好啦，咁啊，四月要去睇咧，就有好多唔同嘅焦点嘅，包括有咩咧？咁啊，联储局嚟紧个议息嘅情况啦，以至内地嘅经济数据啦，以至港股啊，有冇机会喺第二季挑战下18,000点楼上咧？咁啊，讲远少少啦，咁啊。展望将来，人总要有希望嘅。宏观嘅大市 ，Dicky， 你会点去预测同埋分析呢？唔该。 好啊，欧嗱，即系讲到四月份开局咧，港股咧都可以用即系都系威系势嚟形容啦。嗱，毕竟咧喺四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咧，亦都即系做得都唔错。嗱，当然啦，即系今日咧，我都想同大家将个即系焦点同目光咧放远少少，即系话成个第二季咧，即系究竟我哋香港嘅股票市场嘅发展会系点样？咁当然啦，开局咁当然大家一定会留意到咧，就系内地嘅即系话无论嘅财新啦，同埋官方嘅 PMI 嘅数据咧，都系比市场预期为之好。咁所以咧，亦都系令到我哋咧就放紧复活节假期都未放完嘅时间咧 ，A 股有一日咧都做得好好咁，亦都系带动咗我哋复活节之后假期咧，港股嘅亦都有一个比较好嘅表现。嗱，当然啦，即系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分析港股嘅情况，以至到内地 A 股嘅情形啦，我哋都要从好几个角度去分析嘅。嗱，首先第一件事就系话，大家都可能会意识得到，哎呀，即系港股啊 ，A 股啊，好平噶咯，估值好低残噶咯，低迷噶咯，点解都系仍然都系好似？即係唔係好升得到嘅呢咁樣，哇！即係升到講緊，即係而家即係17,000-18,000啊，都好似即係已經係好似即係升咗好多㗎啦咁樣。咁客觀嘅事實又係嘅，即係譬如話近期即係要比較全球其他啲股市，哇，高歌猛進嘅唔止美國股市嘅，歐洲股市、台灣股市啊，仲有印度股市都係遺留咗我哋咧香港同大中華地區 A 股嘅啫。咁但係 真係要睇嘅話咧，其實近呢一個月咧，亦都明顯地咧，出現一個否極泰來、止跌回穩嘅跡象啦。呢個咧都係過去我兩個月以嚟咧，我對於港股同 A 股嘅睇法嚟咁，大家都一定會聽過陳光嘅時段，聽過德基講就話嗱，高歌猛進美股冇問題嘅，繼續亂賺住，但係我哋嘅港股咧都否極泰來咧，慢慢都漸入佳境咧，呢個都係我個人嘅睇法。嗱，首先其實咧個股市回升咧，都係需要一啲所謂嘅助燃劑嘅，即係有一定係要有啲因素令到大家要睇翻好嘅股市先得。咁如果你話睇翻近期內地嘅經濟數據咧，我諗特別係睇 PMI 嘅啲嘅數字咧，無論官方同財新嗰個咧，都睇到咧，其實內地嘅經濟咧喺唔同嘅環節咧，都開始有啲即係所謂嘅復甦嘅跡象。嗱，當然啦，即係一講到復甦嘅跡象嘅時間，大家都一定會諗噶啦，就係話，咁究竟而家呢個復甦嘅趨勢可唔可以繼續咧？譬如工業增加值啊，再之前零售銷售啊，甚至乎講內地。亦都叫做告別咗咧，困擾咗市場好幾個月嘅呢個通縮，特別講緊消費物價指數嘅通縮嘅情況，亦都告別咗。咁所以其實從經濟數據嘅角度嚟睇咧，的而且確係有一個即係慢慢復甦嘅跡象嘅。當然啦，如果你話講到一啲企業嘅盈利，咁睇嚟咧喺而家呢一刻咧，都係唔係話即係全部嘅企業嘅景氣咧都已經係即係回復一個增長嘅。的而且確唔係咁樣嘅，係有個別嘅行業咧可能會相對地做得好啲啊咁樣。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就咁去睇呢一個。即係服務業，譬如話非製造業嘅採購經理指數喺三月份咧，亦都係除咗你話喺擴張之上嘅水平，講緊即係呢個官方嘅到53，比二月份同埋比預期都要好咧，亦都反映得到咧服務業咧，亦都係明顯地改善嘅。譬如話高技術嘅製造業啦、消費品啊同埋裝備製造業啊呢幾個範疇咧，都係持續有個擴張嘅趨勢。咁所以當真係見到經濟數據有個擴張嘅趨勢之後咧，就開始見到咧啲資金都開始慢慢睇翻下大中華地區嘅股市啦。當然我哋亦都唔可以忽視一點，就係話全球嘅呢一個地緣政治嘅局勢持續不穩，甚至乎講緊中美嘅博弈咧，仍然係揮之不去。譬如話眾議院講緊TikTok 嘅呢個事件咧，我哋咁形容啦，其實仍然都會困擾住市場情緒。但某程度上，我個人都認為咧，就喺而家呢刻嘅港股以至到 A 股嘅股值咧，始終都真係比起外圍咧有個比較大嘅折讓。而當外圍高歌猛進咧，亦都再次突顯咧，即係區內港股同 A 股咧嘅股值係低，同埋即係開始有一定嘅吸引力產生。咁所以計入埋頭先我哋計頭先提及過一啲負面嘅因素咧，亦都已經係叫咗喺過去嘅低迷嘅市況裏面反映咗咯。咁所以我都會相信咧，整體即係從一個客觀嘅事實去判斷，第二季亦都會有機會漸入佳境。咁就技術上亦都係，因為技術上都係好明顯，恆生指數都已經維持咗一個即係頭肩底嘅形態。雖然個右肩亦都整固嘅時間係比較長一啲，但係亦都係有助於咧整體第二季咧，亦都係一個持續反彈向好嘅趨勢嘅。我認為。 咁啊，今日咧多謝曬 Dicky 老師啦，進入咗呢個技術教室啊嚇。咁啊喺圖表都用我電台就好難講圖表啊，但係 Dicky 咧。深入淺出都講咗，依家係一個點嘅格局啦，即係港股咁啊，寄望真係即係否極泰來啊嚇，呢四個字啊嚇，令到即係散户股民咧都 happy 一下嘛，即係近排四月啦，乜嘢都復活啦，嗱港股都復活咁又 happy 啦，咁我早上係啊，多謝曬 Dicky 幫我哋分享咁多，下個禮拜再同你傾，拜拜。 好 ，thank you，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说我是渐蓝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TC Hotline 私分继续喺度噶，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香港国际春季灯饰展，同埋首届嘅智慧照明博览咧，将会喺听日起四月六号至到四月九号，一连四日喺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副总监李柏玲先生 Eddie 为大家咧介绍下呢两项嘅灯展噶噃。早晨 ，Eddie。 早晨啊，系啊，冇错啊，两项灯展咧会以创新照明。智慧生活做主题，今年有超过1300间展商参加，展示各式各样的创新照明产品和技术，由可持续照明、客制化和人性化照明，以至到时尚设计的灯饰等等，应有尽有，满足业内买家不同的需求。其中呢，春季灯饰展已经来到第15届了，将会涵盖商业照明、装饰照明、家居照明、专业照明和灯饰配件等等。同时呢，亦都设有来自江苏省和厦门市的展馆，带来多款优质灯具。而焦点展区明灯汇水廊呢，承接以往的好评，会展示超过260个知名灯饰品牌，为买家带来林林种种的优质灯具。而我们因应全球市场对智慧照明的需求越来越大呢，我们今年更加推出了首届的智慧照明博览，汇集了一系列的互联照明技术、智慧照明解决方案和产品。而佛山市、中山市、江门市的江海区等大湾区的地区呢，亦都会设立展馆，展示他们各自的智慧照明优势。博览亦都设有智能生态与物联网供应链展示区，我们同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合作，迎来各大品牌展示他们的创新照明方案和智能灯具。 不知道今年有没有什么特色产品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今年两个展览呢，我们搜罗了一系列适合各行各业应用的产品和技术。有香港展商会带来一款 LED 的植物长生灯，适合用在温室实现环保种植。产品除了环保节能和寿命长之外呢，亦都配有蓝牙模组去调光，不含水银，光线柔和和均匀，光速咧亦都冇紫外线同埋红外线，既可以促进植物嘅健康生长，亦都唔会影响到工作人员嘅眼睛健康。亦都有内地展商咧会带嚟多款家用嘅智慧灯泡，例如系智能灯丝灯泡、智能 LED 灯泡同埋智能吸顶灯等等。灯泡咧拥有 RGB 变色，提供多种唔同嘅色光，同时亦都具备远程遥控、设立定时器等等嘅功能。仲可以同多个控制平台相融，打造节能同埋个性化嘅智能家居。亦都有展商咧带嚟美感十足嘅壁灯同埋阅读灯，产品用咗富金属质感嘅抛光不锈钢灯框，配合白色布艺灯罩，设计时尚优雅。产品咧已经成为加拿大温哥华一间星级酒店所选用嘅指定灯具。 两个展览咧，除咗有咁多创新产品之外 ，Eddie 啊，今年嘅大会系咪亦都会有多场嘅精彩活动俾业内朋友可以参加呢？ 冇错啊！大会在两个展览期间咧举办了多场的研讨会，请嚟各地的行业专家探讨一系列的热门议题。例如在听日星期六咧，我哋会同香港电子科技商会和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合办亚洲照明会议。两场研讨会的主题咧，分别是照亮生活、人性化照明之应用与影响，同埋启迪未来灯饰业的可持续设计。另外在后日星期日咧，就有同亚太人工智能商业联盟同埋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合办嘅智慧照明方案论坛，多位行业专家会讨论智能家居出海趋势，系智能生态及光健康供应链等等嘅主题。 有兴趣嘅业界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记得早啲上网登记参加。另外咧，都想问一下两项嘅灯展，今年系咪会继续用展览家模式举行啊？ 冇错啊，两个展览咧会继续采用展览家 exhibition plus 线上线下融合嘅模式举行。展商同埋买家咧，除咗参与实体展咧，亦都可以利用我哋嘅相对易 click to match 嘅智能配对平台，进行线上洽商同埋配对。直至到4月16号为止，而且咧，买家喺实体展期间咧，可以使用我哋 HKTDC Marketplace App 里面嘅数码二功能，扫描展商嘅专属嘅二维码，可以收藏喜爱嘅展商、浏览产品嘅信息同埋展会互动平面图，进行产品查询等等。而且喺实体展期间或者之后咧， 都可以同展商喺线上延续商谈。 两项嘅灯展由听日起至到4月9日喺湾仔会展举行，业内人士咧就记住去展会嘅网站免费登记入场啦。今朝早唔该晒你 ，Eddie，Thank you， 唔该晒。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小白、 嘉明、 船仔、 Vicky、 晨光第一线。 继续讲紧楼港消费啦，咁下个礼拜咧继续有好节目啊，十八区呢个日日都缤纷，去到边一度咧？咁随住咧气温啊逐步咧提升啦，大家都知道咧开始热起上嚟啦，系时候玩下泼水节啦， 正喎、啊，夏日炎炎、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就提醒啦，下个礼拜咧，下个礼拜五啊12日起一连三日咧，九龙城贾炳达道嘅公园啦，同埋城南道咧，将会进行呢个龙城美食泼水塔。太缤纷啦！太就当然系食咗个字啦，就系、是、泰国个泰字，咁大家又可以食下，一路食住菠萝炒饭啊，食住嗰啲椰汁糕啊，一路玩下水枪咯、啊，应该都系 OK 噶。咁仲有啲歌手朋友表演啦，有泼水嘅体验咁样啦。 咁近近地喺香港就唔需要去到泰国啦， 系 都可以体验下俾人泼下水、俾人祝福嘅感觉。 系、啊，你悭翻张机票钱，悭翻千几蚊，系 都系啊！ 呢个小泰国之称嘅九龙城用翻千几蚊，咁都推动到经济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三日的国际七人榄球赛今日在香港大球场开锣，在铜锣湾售卖七榄赛事周边产品的店铺，有不少外国旅客到场购买。有来自新西兰的游客表示，专程来港观赛。預計逗留4至5日，連同酒店、飲食和購物等消費大約20,000元。有店鋪指出，近兩個星期來自海外的顧客增加，銷售有輕微上升，對整體情況樂觀。賽事亦都帶動大球場附近酒吧的生意，到酒吧消遣的英國球迷說，預計會在酒吧消費幾千元。香港酒吧業協會主席錢俊永相信，在銅鑼灣、灣仔和中環一帶的酒吧生意會比平日多2至3成，預料鄰近大球場的酒吧生意額或多4至5成。台灣應對花蓮大地震的災害應變中心指出，截至昨晚8時40分，增加至最少10人死亡，過千人受傷，700人左右被困，仍然有10多人失聯，當中印度籍和加拿大籍分別有1人，澳洲籍有2人。被困人員包括太魯閣景區內精英酒店和天祥活動中心的超過680人，以及景點九曲洞內的10名精英酒店員工。當局說，原本預計昨晚搶通至九曲洞路段的作業，因為道路狹窄和落石不斷，工程非常困難，估計要延至今天下午才完成搶通。消防說，被困人數增加是因為搜救人員找到失聯者之後，將他們納入被困者名單。昨天下午已經調派直升機分批接載12名高雄市消防人員和飲用水到精英酒店，回程時接走2名傷患並且送院。美國總統拜登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通話，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表示，美國希望見到進入加沙地帶的人道援助大幅增加，同時想見到針對平民和援助人員的暴力行為整體上減少。柯比說，美國希望見到以色列願意並且立即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保護援助人員和減輕平民所受的傷害，更多具體細節需要由以方提供。被問到美方之前向內塔尼亞胡傳達的訊息似乎未見效果，拜登有沒有為此感到沮喪，柯比回應說有，又形容各界的失望與日俱增。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9,083點，是跌689點。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29， 日元 151.06， 瑞士法郎 0.902， 加元 1.355， 人民幣 7.248， 英磅對美元 1.265， 歐元對美元 1.084， 澳元對美元 0.65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03。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2284.69 美元，賣出228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啦。咁较早前咧，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仍然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比较车多啦。咁另外一边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再讲多次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咧就未消散噶，咁仍然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另外一边的车龙就排到去马鞍山路，近住锦骏苑对出。现在咁多条隧道的出入口都是畅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咧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车，龙尾在御龙山。另外啦，土瓜湾嘅北帝街由于有水务工程啦，北帝街去新蒲岗方向，近住码头角道嘅慢线封闭，影响到而家长过七米嘅车不能够由码头角道右转入去北帝街啊。长过七米嘅车不能够由码头角道啦右转入去北帝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024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今日举行，今次是比赛最后一次在标志性的香港大球场上演。12支男女子国际代表队各族锦标，加上派对和音乐表演，一众球迷乐迷万勿错过。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马天佑、 欧子林、 撕去所有心思疤痕、挥去所有温暖体感、可乐山、百毒都不侵、 黎展锋、 或是我幼稚、心伤我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下。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试下今日同屋企人或者朋友咧写封信啦、 哦。好啊， 我都、我谂谂下，我对上一次写信咧，已经讲紧系小学嘅时候咯。 点解要写信嘅嗰阵时，记唔记得？ 有一次当然做功课啦，同埋我咧就习惯好鬼中意母亲节啊、父亲节嘅时候咧，好中意写感谢卡嘅。嗰阵时 都系乖嘅， 嗰阵时会噶。然后咧有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小学嘅时候，邮政局会搞一啲活动啦，俾你去免费送写封信寄翻去你想去寄嘅人啊嘛。 有嘅有嘅， 咁我就寄俾我妈噶嘛。 系系， 咁你会写咯？ 系。系，好似有少少眼湿湿咁嘅，你都感动嘅嗰时细个都。 眼光啫，而家 眼光啫， 眼光啊，眼湿湿。 滴眼药水啦。其实咧，我屋企嘅传统咧都会写一啲便条嘅，即系譬如有阵时我哋未晨咁早已经出咗门口嘅、 啊， 即系做嘢，咁你咪摆低张便条整埋早餐或者冲咗杯咖啡啊，冚住咗或者冲茶冲多咗啊，冚住咗你就契嚟饮啦，或者 reheat 咗某一啲嘢咁样，咁就有张纸咁啊摆台面或者摆冰箱贴住。咁样啦， 哦，咁你都几好啊，因为我哋已经系直接用电话沟通噶啦。 电话，我同埋我自己开紧麦，我唔系好中意收到信息嘅，其实。 哦，都啱，都啱。 我估你都系啦，你譬如头先六点零钟，你自己喺度好 enjoy 播紧歌啊，或者做紧节目，揾紧啲资料讲紧嘅时候，系咁部电话系咁震你啊，或者有啲提示弹出嚟，其实唔健康嘅。 系，咁我都系噶，我而家校咗个毛系收唔到呢啲 message。 会好啲咯，咁。即所以喺一个咁嘅前设底下，所以有啲咩交代就通常完咗节目先交代，同埋另外就一系就节目前咯，就系写咗张纸咁去做咯。咁但系你话回想翻，即系要写信嗰年代，就反而旧时就懒咧，咁样就即系去第二啲地方短期读书嘅时候，都有写下信翻去屋企，谂住好劲咁样嘛，有封家书寄翻去屋企先咁样。咁但系依家当然就科技好发达啦，咁你视像电话都是随手按个掣就已经做得到了。是。是啊，咁不过怀旧下攞返支张纸攞返支笔我嚟写下都系几好嘅。 同埋我自己有时有啲嘢呢系噏唔到出口嘅。 是。 譬如嗰啲我最渣系咩呢，道歉啊。 哦 ,say sorry。 say sorry, 我系好渣㗎呢样嘢。咁我原事者呢咁做错事呢唯有呢就系写封道歉信啦。咁写道歉信呢俾屋企人呢样嘢基本上都 work 嘅。尤其是呢我嘅文字咧讲嘢系一定温暖过我把口讲出嚟嘅嘢，我把口咧即系有时系 口直心快， 口直心快真系唔系几好嘅。咁但系你写信咧，你真系慢慢雕琢啊嘛，同埋你 系 有一啲真实嘅感情，你可以慢慢写落去都 OK。咁同埋谂翻去中学咧，我有试过。系，我有笔友噶， 有 一期咧，系啊，有一期咧，我哋成班同学都好兴写笔友，咁但系我哋笔友咧，重点唔系封信咯， 系， 重点系啲礼物， 系咩？ 我哋嘅 会送礼， 系我哋会送礼噶，我哋系会送一啲 小礼物， 小礼物啊， 纸仔啊， 好兴有一期好兴 masking tape 嘅， 哦， 即系嗰个。胶纸上面或者纸胶带上面有不同的图案，咁、我哋真系会自己整啲分装啊，送俾对方。咁我又收翻啲分装，又收翻啲贴纸咁样。女仔之间嘅方法啦，呢个 好啊，好啊，咁啊，即系将阿船仔嘅少女时代啊，今日都一涌而上攞咗出嚟讲啊。好啦，咁啊 ，Happy Friday 啊，咁大家写啲嘢俾屋企人啊，希望一啲暖心嘅短信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益船船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最紧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益船船仔。昨天是清明节，一直都有放风筝的传统，大家有没有放风筝呢？不过风筝究竟是几时发明，就等孔益船船仔转头话你知。 매일 눈을 감을 때 함께 그려냈으면 우리가 마주 맺었네 Now I live, drawing tomorrow. Now I hunky, need to matter. 어느새또지나가버린시간들은벌써그리워지네매일밤밖에넌너내래내일내넌꿈꾸게해 Now I live, drawing tomorrow. Yeah. 原来早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人就最先放风筝。相传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著名工匠鲁班就整了一个风筝，升空了三日，而且都不会坠落的。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为一位将军包围了皇宫，利用风筝去测量工场和自己军队的距离。而且风筝亦都可以帮手送一些砖头上一些屋顶，或者在风筝的尾部摆上鱼钩到钓鱼。去到公元1600年，风筝亦都由荷兰人传到去欧洲。19世纪的英国发明家克雷，正正就是因为风筝而产生了灵感，发明了滑翔机。而德克萨斯州演员科迪上尉亦都曾经利用风筝去拖动一些折叠式的小艇，横到整个英伦海峡。然后去到1901年的时候，亦都试下坐风筝去飞行，令到英国的陆军部大感兴趣。冇几耐，飞机亦都取缔了军用的风筝。去到1970年的时候，美国太空计划设计了不同种类的飞行翼，令到风筝再次风魔一时，就好像是罗格洛洛的折叠飞行翼。本身原来是为了水星号的太空船舱安全着陆而设计，不过后来就被降落伞取缔了。但是这种折叠翼结果就成为了今日悬挂式滑翔机的机翼了。原来风筝飞上天都是为到我们现在的飞机提供了很多不同的原理和灵感，大家不妨趁住假日一起去放个风筝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团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收起心声，谁听得清？还待与他有感应，暗暗在憧憬。可我就像偷拧，哭跟笑亦平静。擦身经过，留对风声。谁愿看清我独有特色？他都不知情。只配默默渴望，默默扫起。其实无心隐藏，而他不看我，竟会是我单行的一颗，无用多于一项，无用这朵，送我一扇穿透的。 我推开，请开声借住我，随便一句就来给我伤害，不奢想有他爱，只盼得到总击受挫。只怪是我不去讲清楚，无用多依一个，无用这个，是我一线全部悲歌。 光景星，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晨光警星有商业罪案调查科督察梁佩君 Christine 为我们介绍一下警方在打击骗案方面和银行业界的合作，和我们讲解一下在刚刚3月22号举办的杰出银行员工嘉许典礼。每位听众都是银行服务的用家，就等 Christine 告诉大家知道银行员工为了保障大家的财产而作出的贡献。早晨啊 Christine。 早晨啊 ，Vicky， 咁多位听众早晨，我系 Christine。 Christina， 最近警方就举办咗一个大型嘅颁奖典礼，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系咩嚟噶？ 当然可以啦，这个颁奖典礼其实系杰出银行员工嘉许典礼。这个活动系由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举办，目的系为咗表扬同埋多谢喺防止及打击骗案方面同警方紧密合作、表现卓越嘅银行同埋员工。今年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处长萧泽颐萧 Sir、 金管局助理总裁朱立桥太平绅士，以及银行工会防制洗钱委员会主席李慧文做主礼嘉宾，为典礼锦上添花。 哦，那为什么警方又要颁奖给银行的员工的？ 你有所不知啦，其实警方的反诈骗协调中心 ADCC 每日都和银行员工保持密不可分的工作关系。在拦截骗款和冻结诈骗得益方面， ADCC 和银行业界设有止付机制，为市民遇上怀疑骗案的时候提供适时的协助，和协助减低受害人的损失。自 ADCC 在2017年7月成立直到2023年12月为止，通过和银行业界紧密合作，成功劝了915宗由银行职员识别的骗案，并拘捕708名骗徒，以及拦截了超过125亿港元的骗款。 哦，那成效很显著哦。 正正就是员工的积极工作、不辞劳苦的付出，共同创造佳绩。警方希望藉着这个嘉许典礼表扬出色的员工之余，亦都带动业界其他员工仿效，更有效地保障市民的财产。 那怎样才可以攞奖的？ 其实不同奖有不同的评审标准的。奖项就大致分为个人奖和企业奖。个人奖项方面，今届典礼获得嘉许的银行员工人数高达287人。在过去一年半协助警方识别和劝了364宗骗案，获嘉许的前线职员数目较上届的192人大幅上升了五成。其中有六位员工因为表现特别出色，所以获颁了杰出银行员工大奖。 咁另一个大类企业奖又有啲咩奖项呢？ 今次我哋有六个杰出企业奖项，包括防骗卓越成就金银铜奖、防骗表现飞跃奖、高效配合警方骗案应变小队大奖、防骗宣传及教育大奖、骗案预警卓越大奖，同埋合规科技应用大奖。以表扬在不同范畴积极协助警方防止和打击骗案的银行。 咁你啱啱就提到有六位嘅员工表现特别出色噶，可唔可以又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嘅事迹咧？ 就住呢六名员工嘅故事咧，我哋都拍摄咗六个短片嘅，大家可以留意我哋 ADCC 线上媒体就可以足本观看噶啦。 咁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两个呢啲嘅机警故事啊？ 当然可以啦，例如其中一间获奖嘅银行嘅高级防洗钱经理卓锦雄，早前咧就遇到一名客户好心急，想取消100万嘅定期存款。经过佢了解之后咧，就发现呢名客户咧原来系打算转账呢100万俾一个素未谋面嘅网上女朋友。由于客户嘅情况同典型嘅骗案相似，卓锦雄于是即时联络反诈骗协调中心 ADCC。我哋咧早前咧就同得奖者录制咗一啲短片分享嘅，我哋可以听下卓女士当时面对嘅挑战啦。 嗰日咧有一个客嚟到我哋嘅柜台，坚持要提前结清嗰100万定期。佢话咧佢有一个素未谋面嘅女朋友咧介绍咗佢一个赌博个网站，赢咗成1000万。咁对方咧就叫佢将啲钱转入一个第三者嘅户口，佢先攞到嗰啲钱。我已经觉得好可疑噶啦。分行同事咧当日已经咧即时打咗俾 ADCC。警方都立刻派了人下去跟客户分析他的案情，当时客户都是暂时放弃了一张取消张定期，谁知第二天客又再来分行要求取消张定期存款，这一次我决定亲自过去劝下他，虽然是成功劝了，但是他始终不肯报警，他不相信被人骗，觉得是拿得回钱的。之后呢我发现客户在网上理财户口曾经尝试透支100万元，哇好在不成功的啫。那时候我想我不可以再做旁观者，我一定要叫醒他。虽然呢当日我是放假，我都跟 ADCC 拿了很多相关骗案的资料，然后就去了客户在鲗鱼涌的公司找他。他一见到我呢第一句已经跟我说，你放心啦，我女朋友是不会呃我的。我就问他啦，你有没有见过你女朋友先？或者你有没有跟她谈过电话？她都很坦白说，每次约亲女朋友见面对方都说不方便。在她开始觉得怪的时候，我就直接跟她说，哪有情侣那么奇怪的，不见面只是叫你给钱。我见她有少少动摇了，我就立刻提出陪她去警署报案。很多人问，你投放了这么多心血去阻止这宗骗案，你这么落力去帮她，为什么呢？心，我觉得最重要一个心字。其实只要大家面对客户多一份关心，个结果就可能不会一样。 哇，涉及咁大额嘅款项，其实事主都可以咁轻易相信素未谋面嘅陌生人，仲要劝极都唔信，真系匪夷所思啊！我咧自己就冇咁多钱俾陌生人啦，应该就唔使劳动到银行员工嘅。 其实细额转账咧都有危机噶、哦。以下咧我哋有一段访问嘅节录。是由另一名得奖的银行分行员工细心发现几千元的转账户口有问题而踢爆了这个骗局。我们听下这位银行女职员黎洁佩的分享。 当日我留意到收款人的户口有典型快旅户口的特征，例如有些不寻常的交易记录，来自很多不同户口的出入账等等，所以我估计是不是应该被人骗呢？于是我就打去 ADCC 做查询。我们跟女事主谈了很久，后来先至肯透露，佢嘅网上情人寄一份好贵重嘅礼物俾佢，但系又俾海关扣留咗，要俾关税先至可以攞得翻。呢啲都系典型网恋骗徒用嘅借口，氹啲受害人俾钱。所以我肯定呢位客人一定俾人呃。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可以去 ADCC 嘅网上媒体，就可以睇晒成个案情同埋其余四位得奖嘅杰出员工事迹。 咁各位市民就记得要留意啦。今日唔该晒 Christine 同我哋介绍咗咁多银行员工喺防骗方面嘅工作。各位听众，虽然银行员工会尽力保护大家的财产，但是这样不等于你可以放松警觉性，大家都要保持警觉，不要做下一个受害人。去到节目尾声，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凡事没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如果有埋条 link send 出嚟，咪乱揿揿入去睇。 谂一谂，别要中计，先搞清楚对方是哪位。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记住那位，贪心会害你一世。 好啊，咁啊，听完一节咧晨光警声之后，希望咧警方嘅信息咧都可以直达啊市民嘅心入边啦，令到大家咧即系增强少少啊防骗嘅智慧，唔好咁容易俾人呃啦。成日都话提子提子提防骗子常挂口边咧，咁啊警觉性就会有机会提高噶啦。早晨9:08，投资 O2O 星期五的早上，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联储局官员咧对短暂减息咧抱有审慎嘅态度，美股三大指数咧急挫都几多啊吓，咁啊有啲跌超过1%，道指跌最多跌530点啊，系530点啊吓，咁啊标普500指数咧就跌64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28点嘅，港股 ADR 咧就有一升，升91点啦，始终即系放完个复活节假期，可能我哋都系跟住内地嘅股市去走啦，咁睇下有冇机会咧，今日啊吓咁啊收复失地之余啦，港股啊重越100天线啊，咁大家又可以一齐跟进下股票市场嘅情况啦。呢、這个环节咧交俾啊小白同埋大壮咪啦。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你电话旁边啊，大壮开咪，梗系邀请到大壮咪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小白。 法律咧就唔单止净系香港有嘅，全世界都有嘅。咁啊，当然啦，每个地方佢哋嘅法律嘅规条，各样嘢都系有所不一样嘅。咁啊，但系总系有啲地方嘅法律啦，容易令到我哋觉得哇一声噶噃。 呢个咧就系、是、我谂所有人类嘅地方咧都有啲法规、大家要跟咧，唔系就所谓。亂龍啊嘛！ 啊啱啊！你呢句都突然間令到我諗翻起咧，而家又話人類又要上火星啊嘛，咁啊又話火星嘅話去到嘅話個法律啊應該點咧？都開始有啲人去到咁諗下呢啲問題喎。 係啊，聽翻咧櫃台有時候講啲咩，有啲哲理嗰啲咧，有啲大哲學嘅學者啊學家上嚟講，咁啊講到就係咩道德係嘛？ 嗯， 如果一個人喺個荒島度仲使唔使道德咧？咁 嗯， 係咪要對住啲一草一石？对住棵树要讲道德咧吓， 嗯， 人人谂法唔同，我自己谂，咁嗰棵树都有生命噶，冇理由冇道德咁对佢噶，对自己 条草都有生命噶，我咁我踩佢又好对唔住佢阿娘嘅， 啊点都好啦吓，咁啊即系睇下，即系其他国家啲法律啊案件咧、 啊， 有时候都啊有啲都几得意喎，咁啊， 诶、一齐睇睇先， 系啦，今次讲嘅地方就牙买加啦， 牙买加咪即系阿宝神嗰个咯。 喺嗰啲飛人嘅地方， 系咯系咯系咯， 系仲有嗰啲乜嘢啲王牌特務啊嚇，啲阿鐵金剛咧好中意，唔知點 解，係喎係喎，鐵金剛 去下咁 啊，係咯係咯， 啲節奏啊，啲音樂好似森巴音樂咁上下， 嗯嗯， 咁但係咧佢哋有法院嘅一樣，有法庭嘅， 嗯， 而且咧佢哋仲係行緊以前英制噶嘛嚇， 嗯， 而且佢哋咧有上訴咧，真係上咗去英國嘅枢密院 啊，係㗎佢哋。 是啊，虽然英国就已经那个最高的上诉法院都改了个制度的啦，咁样， 咁但係佢依然咧都仲有呢啲咁嘅形式咧，或者程序啦咁樣啊。咁當然佢嗰啲咁嘅政治上啊啲嗰啲東西就係有興趣就啲聽眾慢慢自己去查一下， 係自己做偵探琢磨一下啦。 係啦，咁件案件係乜嚟嘅咧？咁啊樣係件案件咧嚴重嘅啲謀殺案嚟嘅，牙買加嗰處。 嗯 啊，咁就當中得意啲嘅地方咧，唔係講件案情得意咧，係裏面發生嘅程序咧。 嗯， 就審下咧，就有啲陪審員啊， 嗯 啊，就報告俾法官聽。咁佢话咧，里边原来有一个其中一位成员咧，即系其中一个 juror 一个陪审员咧，就贿赂佢哋噃。 哇！ 就咧就要求佢哋其他嗰啲陪审员咧，就释放嗰个被告人。 啊！ 咁呢样嘢啊，又爆咗出嚟系嘛？ 啊！ 咁理应咧就应该终止个聆讯啊！就要解散咗个陪审员， 再揾个人啦，肯定 系啦，要唔要再查案咧？由执法者啦、警察咁嘅样去啊，捉翻晒啲人问话啦。如果真系证据确凿，咪即系告嗰个准备行贿的人咯。 系咯，啊案中案冇呢个，即系变咗一单案三。 好，买家联署好咧，整喺边个部门啱嘅就去做啦。 嗯嗯嗯。 不过当时咧，嗰、那个主审法官就喺听完之后继续审讯啊，咁样。 吓，即系啲陪审团都系继续用翻嗰班啊？ 哦，系啊， 哦， 最后咧就翻嚟定晒罪，似乎嗰啲行贿就无效咁。咁啊，虽然系有人就提出就系唔知比例是定非乜嘢，叫佢哋放啦。不过似乎就系啦，最终就唔系得偿所愿啦，咁啊定咗罪。咁啊，跟住咧就上诉啦，咁样 啊， 上诉咁当地个比邦嘅上诉庭觉得冇问题喎。 唔系啊嘛，其实成件事都系错喎。咁你仲 即系我同小白都系用我哋自己嘅尺寸去谂啦。咁啊样，唔怪得我同你唔系跑得咁快。 系啊，我哋跑得慢啊。我仲喺度谂紧啊，呢一单嘢唔系应该去案，然后变咗第二单案噶啦咩？唔系、啊，佢都系一嚿嘢继续发展嘅啫。 啊，系咯，今日唔知即系咪。即係可以慳到資源環保咧，咁啊繼續諗。 呢啲都環保咁犀利。 今日定咗罪之後，咁嗰個被告就係依走去上訴嚇。咁咧就最後咧就去到呢、這個所謂嗰個孫物院啦，咁樣嚇。咁啊當然用翻孫物院嘅尺寸咧，就梗係大為即係覺得唔妥啦。咁咧但係咧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即係代表翻控方咧，佢哋有個反駁嘅喎。佢就話：喂，冇問題啊，咁樣，因為嗱個陪審員嗌佢哋放啊嘛，咁而家嗱定咗罪喎，咁樣 咁啊冇放啦， 咁有咩唔公道咧？咁樣 個唔公道嘅原因就係、是、我諗，聽眾都明白噶啦。唔公道嘅原因就係因為件事啊發生咗就真係發生咗嘅，佢係有個意圖犯罪，或者佢真係有已經行賄緊嘅，咁嗰個直頭係一個罪啦，佢唔可以話件事唔係佢想象之中咁樣發展嘅，就當佢冇罪噶喎。 有一套嘢咧，即係一句説話咧，就係、是、有啲人譯做咩叫做due process of law 咧、 嗯， 就即係話係程序公義，好似係咁譯噶啦。 係， 即係話你始終咧都要跟翻曬啲程序㗎，唔可以淨係睇個結果㗎。係 啊，係啊，係啊。 啊，你中間如果啊，即係球員啊踢下十個踢十個，十一個踢十一個，得翻五個對六個。打下翻出嚟噶，因冇问题啊，零比零，大家射十二码，原底佢踢晒十一个都系零比零嘅啫。 又或者我咁样举例都唔知啱唔啱，等邓作威听听。如果有个小朋友咁，佢考试嘅时候佢系谂住合格，咁咪出猫啦咁样。咁啊出完猫之后咧，佢都系攞零鸡蛋嘅，或者得十分咁样。咁啊最后个老师会唔会都好似譬如牙买加呢啲 case 就话唔紧要啦，咁佢都系肥佬啦咁。 系啦，即系如果将。小白个例子，即系再发扬光大，举一反三啊！即系话咧，啊，成班学生全部都出猫嘅， 系咯， 啊，咁啊应该重考噶嘛， 系啊， 都唔使啦，全部都肥晒， 全部都肥晒， 要重考咁嘅，即系嗰度即系重新读过啦，咁唔使重考啦，咁， 嗯， 我谂就即系程序上有个问题咯，吓， 嗯， 要拨乱反正嘅， 系咯，咁啊， 咁啊，总之就乱嘅嘢，咁啊由乱就到治啦，吓， 嗯， 到治咧就兴旺啦，希望。香港社会是这样啦， 这个一定会啦。不过我又多口问一句啦，其实比如你说牙买加他们那个的上诉的机制，原来最后又会去回譬如英国孙物院这样说啦。那其实多不多地方都是好像这个情况会出现的？ 其实越来越少的，你知道以前他们英联邦国家就很多的嘛。 是啊。 啊，咁啊日不落国，或者话二十四小时嘅太阳去到边度都有支米字旗咧，嗰、啊那个阿 Jack 咧就会升起噶嘛。 系， 咁今时今日就啲 脱离即系统治嘅国家越嚟越多，独立咗好多之后咧， 嗯， 虽然独立初期咧，都仲有啲国家咧系最终嘅法院系去翻英伦嘅，咁， 啊， 但系就好多地方冇啦。咁你香港回归咗之后，就唔会再去双合院噶啦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 啊， 最终嘅终审嘅法院就去咗北京噶啦。 嗯嗯嗯。 即系当然啊，终审庭喺香港， 嗯， 基本上就系最终嘅上诉机构啦。 嗯。 咁所以好多地方都改制度噶啦。 咁如果你话一般，譬如牙买加呢啲 case 嘅话，佢自己本身当地牙买加嘅法律同英国咧本身亦都有好唔同嘅地方啦。咁啊，又咁多年啦。咁如果佢真係抌咗过去英国嗰边嗰啲 case 嘅话，咁佢由原本嗰啲 case 嗰啲不一样嘅法例方面，咁佢哋去到咁高嘅层次係点处理呢？ 其实呢就佢哋係咁睇法嘅，我相信啦，就因为佢虽然唔同嘅地方风土人情文化会有出入，咁，但係法律呢应该就好似数学咁呢，你唔会话喺牙买加一加一等于二去咗英国就唔同㗎嘛。咁，你如果即係用緊即係同样嘅球例，即使喺，在英国呢，譬如他们，哦，原来他们打牌呢是不是这么计的法。 啊是喎，哦。即是譬如台湾牌广东牌大家计的番数都不一样。 是啦，啊，不过他就将那些这样的计法呢就拱返去宣文院睇， 嗯。 如果是这样计法的时候，这样做啱唔啱啊，这样样， 嗯， 啊，究竟是咩食咩番啊，生番熟番。 咁就是的，啊，没有理由鸡糊变大三元的嘛。 应该就唔会个尺寸咁离谱嘅，咁离谱我谂佢下一回翻嚟就系，是，我哋不如谂自己啊，有自己嘅终审庭啦，唔使再靠人哋咯。 啱啊，明白晒。好啦，今日了解咗啲国际嘅法律之后咧，下个星期又同大众咪倾下啦吓。 啲咁多啫，好啊。 唔该晒大众咪，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还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海藻在海洋上面是有极高的生态价值，它就好像海底的森林一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栖息地给海洋生物。但是如果在湖里面有大量的海藻出现，就会令到湖水变臭，又或者混浊，会损害生态环境。于是有意大利的设计师忽发奇想，就用这些海藻干燥化，磨碎它，然后和纸张融合，就制造到一款海藻的环保纸材啦。成功制造了海藻纸之后，他就决定要将它们变成邮票，用亲自设计条码取代传统的浮水印，用镭射的方式印刷在邮票上面。只要我们用智能手机扫一扫个条码，就可以入到一个网站，了解海藻纸的制造过程。有了这款海藻纸的出现，不单止可以拯救海洋生物，更加不需要再斩树造纸。这款的海藻纸目前就只是做了邮票，可能是之后海藻纸都可以制成不同的纸产品。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出力冇晒精神，点解要咁？我怎么竟一直罚我担当苦恼研究生？ 其实我拿沙野当出品，奇怪可当酒饮，天色灰了就尽情喜欢黑暗，我便紧随吸引，人世不要有指引，开向奔跑似谁换来快感？紧急应变能生发，心态换转开心可以拣，第一关。 里有灰尘。 点解要忍？凭智力还不怕犯禁，风多一转再转身。人类太难，冇你咁好气，唔理点去收尾，一心想改变，让别尽力妒忌。陪我玩到喘气，我先最有骨气。低声可挥霍自由放飞，紧急应变的心法，心态完全开心可以拣。那一关键一番放肆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弹，不见不散，快慰不用奉还。打官斗上手翻，我要炸掉大脑，只想讲玩。 别再拖，错过已太多，今晚一敲堂，我斗紧急出口一个，发觉像错咗。出口一个，发觉唱错咗，都不想蹉跎。我们打开出口一个， 紧急应变的心法。 错过已太多，今晚一敲 堂。我中一两桶，我要教育大众疯癫玩法，活浪活用出错。 发觉唱错咗，都不想蹉跎。 我在捐的身空，我已废话目中根本轻松。 打开出口。 紧急出口一个，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五嘅朝头早啊，翻埋今日咧，听日又可以放假啦，所以呢个时候又要揾你阿昌啦。早晨阿昌，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日嘅10:20朝头早有咩睇咧？ 哇，今日犀利啦！咁啊，今日嘅10:20朝头早，港台电视32咧就会同大家现场直播呢个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2024啊，呢个 Rugby Seven 啊。咁啊，话说呢个香港七榄咧。原来最后一年咧喺呢个香港大球场嗰度上演啦，过埋今年咧就会移师去到呢个启德嘅体育园嗰度举行啦。大家应该咁多年嚟咧喺呢个大球场都有好多香港七榄嘅经典时刻同埋好多回忆嘅。买唔到飞嘅朋友，我知道咧已经一早已经断晒噶啦，嗰啲飞买断晒啦。咁啊，可以睇我哋港台电视32。我哋咧由今朝开始啊，星期五六日连续三日咧都会同大家。独家现场直播呢个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2024嘅，当然当中咧，我哋中国队啦，同埋我哋呢个东道主啊，我哋呢个中国香港队嘅男子同女子嘅榄球队参加，咁啊，大家记得撑下我哋本地嘅运动员啦吓。 冇错啊，我自己咧就未去过睇七人榄球赛嘅，咁亦都冇飞啊。不过唔紧要啊，留翻喺港台电视就可以直击成个赛事啦。咁当然啦，我就想支持下呢个香港队啦。想同我哋一齐支持嘅朋友咧，就记得留意朝头早10:20嘅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2024啦。咁啊，去到夜晚咯，10:30有咩睇咧？ 嗱，头先啊，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就系港台电视32啊，咁我哋翻翻31台，今晚10:30啊，就有呢个《我的动物邻居》呢个纪录片集啊，最后一集咯。 嗯， 咁啊，《我的动物邻居》咧，带大家睇过喺城市啊，或者系喺公园啊，或者啲古迹啊，嗰度嗰啲动物点样同人类共存啊嘛。咁啊，都系有困难嘅，因为咧，我哋人类入侵咗嗰啲野生动物嘅世界啦。今集嚟到最后一集啦。带大家去到呢个郊野，去到北京嘅郊野。咁啊，郊野咧，北京原来有成2/3嘅面积咧，都系郊野地方嚟嘅，一啲山地、山区嚟嘅。咁啊，谂落咧，嗰啲野生动物咧就容易啲搵食啦，即系冇咁多人类骚扰啦。咁但系实情又系咪真嘅咧？咁啊，今集带大家睇下啦。其实都当中对嗰啲野生动物都有好多挑战嘅。咁我哋会。跟随住几种唔同嘅动物啦，包括啲猕猴，即系马骝仔啦，一啲雀仔，譬如有黑冠啊，一啲秃鹰啊，一啲喜鹊啊等等，咁啊睇下佢哋咧喺呢个北京嘅郊区嗰度咧点样搵食，系咪真系我哋咁谂啦？系啊，佢哋大自然嘅地方多过城市嘅空间。 就自由咁样无拘无束，系咪真嘅咧？想知道嘅朋友记得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啊！港台电视31《我的动物邻居》最后一集啦。 我谂佢讲咧，真系一啲唔系直情，可能系咪唔系郊野公园范围咧？嗱，因为咧我之前咧都有谂过去北京嘅，咁之后去睇到话啊，有冇啲唔需要钱嘅地方咧？咁样有好多人都推荐咧去郊野公园。因为佢哋啲建筑咧系特别古色古香嘅。 哦，咁啊，所以佢本身北京嗰啲古旧建筑已经古色古香，连郊野都古色古香，真系冇谂到。 系啊，有好多地方即系可能有少少小桥流水啊，有啲石磨啊，都会喺度嘅。咁另外本身嗰啲河岸线啊，佢哋有河噶嘛，又好靓啦，又话可以钓下鱼啊，放下风筝。咁成件事望落咧系几舒服嘅。咁但系啲动物咧就真系比较少去留意啦。咁所以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咧，就记得留意晚上十点半嘅《我的动物邻居》啦。去到星期六嘅一点钟下昼有咩睇呢？ 咁啊，继续港台电视31，听日下昼一点钟会送俾大家演艺盛会《约翰纽迈亚的芭蕾舞剧《仲夏夜之梦》啊，咁啊好长嘅节目名啦。咁啊，大家知道《仲夏夜之梦》咧系沙翁莎士比亚嘅一个剧作啦。咁呢个系一个话剧啦。咁但系有一位国际著名嘅编舞家约翰纽迈亚咧，佢就根据沙翁呢个名作啊。改編成為一個舞蹈，一個芭蕾舞劇。這個芭蕾舞劇呢好受歡迎的，它在1977年就改編了的了。原來呢在全世界，即是歐洲、亞洲、北美、南美等等很多地方都巡迴演出過的。咁當中呢，原來這個劇目呢已經公演過超過300次添。咁我們這個港台電視31呢就會送給大家一個電視的版本。咁如果喜歡沙翁莎士比亞的劇作，又喜歡看下舞蹈、看下芭蕾舞的話呢，记得要听日晏昼一点钟留意呢个节目啦。 冇错啊，如果咧都系中意睇芭蕾舞嘅话，或者系一啲编舞嘅嘢咧，就记得星期六一点钟嘅《仲夏夜之梦》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下个星期再讲过啦，拜拜。 拜拜。 唔该，船仔，唔该，阿祥，同大家睇睇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8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啊吓。展望大家睇呢个榄球嘅时候，究竟天气 happy 唔 happy 咧？咁啊，唔太晒嘅。不过咧，未来两三日啊，大致都系多云啊，要预备雨褛啦。有几阵嘅骤雨，依家27度，气温相对湿度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三日的国际七人榄球赛今日在香港大球场开锣，在铜锣湾售卖七榄赛事周边产品的店铺，有不少外国旅客到场购买。有来自新西兰的游客表示，专程来港观赛。预计逗留4至5日，连同酒店、饮食和购物等消费大约20,000元。有店铺指出，近两个星期来自海外的顾客增加，销售有轻微上升，对整体情况乐观。赛事亦都带动大球场附近酒吧的生意。到酒吧消遣的英国球迷说，预计会在酒吧消费几千元。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永相信，在铜锣湾、湾仔和中环一带的酒吧生意会比平日多2至3成，预料邻近大球场的酒吧生意额或者多4至5成。一名男子确诊喉胞疹病毒，是属于本港首宗人类感染个案，他曾经在金山郊野公园被猴子袭击受伤。有行山人士说不担心被袭击，亦都有人说会自备行山杖自卫，亦都不会刻意行近。有专家认为个案罕见，如果人类感染之后不经任何治疗，死亡率好高。渔护署说一直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管理猴子，包括处理猴子滋扰、替猴子绝育以控制数量、定期监察数量，以及进行公众教育，提醒市民切勿喂饲野生动物，以减少猴子对市民的滋扰。署方将会加强在相关郊野公园巡逻，提醒市民不要靠近或者接触猴子， 若果發現有人非法餵飼猴子或者其他野生動物，會果斷執法。台灣應對花蓮大地震的災害應變中心指出，截至昨晚8點40分，增加至最少10人死亡，過千人受傷，700人左右被困，仍然有10多人失聯，當中印度籍和加拿大籍分別有1人，澳洲籍有2人。被困人員包括太魯閣景區內精英酒店和天祥活動中心的超過680人，以及景點九曲洞內的10名精英酒店員工。當局說原本預計昨晚搶通至九曲洞路段的作業，因為道路狹窄和落石不斷，工程非常困難，估計要延至今天下午才完成搶通。消防表示，被困人數增加是因為搜救人員找到失聯者之後，將他們納入被困者名單。昨天下午已經調派直升機分派接載12名高雄市消防人員和飲用水到精英酒店，回程時接走2名傷患並且送院。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28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04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69亿5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友邦保险53.75升7.5，腾讯控股308.6升2毫，药明生物13.04跌9.8，汇丰控股62.8升1.4，阿里巴巴70.3跌5仙。药明康德34.45跌2.75，美团98.55跌4毫，比亚迪股份197.3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1，瑞士法郎0.902，加元1.356，人民币7.25，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38860点，跌912点。港金报2119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269.8美元，卖出22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阿 N 提翻嚟啦。咁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均宜封。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屈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到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出九龙，近住富泰村至到福亨村一段咧，稍为慢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牛潭尾对出一段稍为车多缓慢，而青屿干线现时是有道路工程，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下层的行车道是会开放给车辆使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Let go of your life AP 潘宇軒。 浮雲如暗好 JNY Beats 分分鐘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與你。 第四十五屆十大中文金曲，來一次音樂盛典， Let's celebrate。 要预防麻疹，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亦应该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嗽要掩住口鼻，身体不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的地区，就要在出发前两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晨光 Morning Call。 喂喂喂，又听日又放假咧、Happy Friday！最开心系咩？可以同听众去倾偈。直播室入边，船仔同阿 O 咧已经咧，搞掂晒啦！啊，攞住个靓早餐，攞住杯靓咖啡，准备啊，同我哋听众朋友阿 Jenny 姐倾下偈。早晨啊 ，Jenny 姐。 早晨 ，Jenny。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今日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 祝我啲我先生同埋我两个同事都系四月生日嘅。 哦，四月之星系啦。 系啊。 咁啊，开心。喂，讲咗两个同事先，嗱，我哋分轻重，老公。梗系压你 嘅 案噶 啦，压轴嘅嘉宾 系啦，压轴嘅嘉宾。喂，同事仔平时系咪好关照你？咁佢又叫边一位？ 一个叫 Leo， 一个叫 Hannah。 Hannah， 哦，好好后生啊！呢啲名，呢啲 Hannah 呢啲名咧，好似好九十后啊，零零后，系咪都系？ 系啊，系啊，系啊，细我一。半有多啊！ 系啊，喂，咁你系前辈，你关照翻佢转头啊 ，Jenny。 系啊，佢关照我啊。 点解？点解？点解？佢点关照你？我想问。 咁佢做嘢好多嘢，佢识叻过我嘛？ 哦，因为后生女，我都系咁样噶。 冇错啊，系啊， 船仔成日都关照我 噶，系啊， 我都系好多嘢问佢噶，系啊。我哋开始依家唔识噶啦，啲嘢系咪先？ 系啊，同埋咧有个好特别咧，就系我两个同事同我先生个旧历都系同一日嘅。 哦，系啊， 系啊， 喺农历几时咧？咁系 三月初八。 三月初八。 系啊。 我唔识噶，我帮你 mark 低噶咋，系啊，系啊，我唔识呢啲农历嗰啲嘢噶。虽然我同你差唔多年纪，但系可能你又叻啲咯 ，Jenny 呢啲农历嘢，我就新派人啊，唔系好记得呢三月几。咁不过啊，你好嘢，你又记住先生旧历噶，你哋庆生系庆两嘢噶，咁样系咪啊？ 多数如果我自己屋企就即系我自己屋企就会新历咯，咁但系都会记住旧历嘅。 系。 咁你同你先生有冇话有啲咩情深嘅说话同你先生讲下？ 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 系，你同佢结咗婚几耐啊？ 31年。 哇，31年啊，出头啦，出头啦，三字出头啦，大个噶啦，少啲嗌霎啦，成熟啲啦，啲家用俾足啲啦。大先生应该系好好先生嚟嘅，系嘛？ 系啊，系啊。 点好法啊？讲嚟听下。 对屋企好咯。 对屋企好。 平时 啊，对两个女好咯。 哦，佢会平时哦，你个女应该都大咯，系嘛？ 系咪啊？ 系啊，大噶啦。 大个船仔啊？几多岁啊？讲嚟听下。 都转字头噶啦， 都转字头。哇，咁你都年长过好多 ，Jenny， 我听你把声好后生嘅。 我啱啱今年转可以有乘车优惠咯。 哇， 真系你完全唔似把声。 我以为你靓妹嚟。 系啊，因为我都系啱啱过生日，我上个月生日嘅。 系 Happy Birthday！ 咁啊 ，Jenny 啦，祝你全家都开心啦。嗱，今次咧特地拣呢首歌咧，就应该唔系拣。 仲有，我可唔可以再祝埋另外有两个生月生日？補足翻噶， 梗系冇问题啦。 一个 Angel， 一个系我侄仔个老婆，我侄婆 叫咩名啊？ 嗰个叫 侄婆啦，我估你唔记得噶啦。 一个叫 Angel 系朋友，我侄婆咧就叫 Lala。 Lala 系啦， 系啊。 今日咧点唱名单有好多噶吓，有 Lala 啦、Angel 啦、Hannah 啦，同埋 Jason 啱唔啱啊？ 唔系 Leo， 有佢嘅先生，仲 有你老公，你老公点称呼？ Danny 系嘛？哇，齐晒五福星、五福林， 系啊！ 祝佢哋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同埋点埋俾我两个宝贝女听啊！ 一定要啦！嗱，今日拣嚟咧，探校长嘅朋友啊，吓咁啊，夫妻好似朋友咁样咧，仲开心，朋友会互相请食饭。如果夫妻都成日互相请食饭咧，都几好嘅，唔系净系老公俾晒钱，偶尔老婆俾翻下钱咧，咁啊，绝对系一个好嘅夫妻关系。好，一齐听歌 ，Happy Friday， 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绝望。 紧握你手，朋友。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伴，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 第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Let go of your life AP 潘宇谦 Know what you'll find 浮云如暗号 JNY Beats 分分钟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差与你。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边度跌低就边度起翻身，失意两生花，一个敢搏，一个敢爱，事业同爱情系咪可以两者兼得？徐露、陈都灵义约金兰，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想问阿船仔中唔中意食嗰啲法式面包嘅咧？ 我就系中意食 croissant 嘅。 croissant 系我即系之前都有同上个星期都有同阿 Vicky 又提过啦。咁啊，其实都有好多法式嘅面包好食嘅。咁但系今次咧，我就想用一啲最普通嘅面包都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嘅。咁啊，点到底点整咧？嗱，面包咧，我自己就会夹好多唔同嘅材料。我最中意嘅话，除咗系。茶餐廳通常我會嗌腿蛋子嘅。 哦，我係嗌奶油豬嘅，如果有。 係嘛？ 係啊。 有啲朋友中 意食 餐蛋子嘅都有，不過餐蛋子有陣時候我嫌佢鹹得滯。 係。 係嘛？鹹得滯，咁我自己就中意腿蛋子，個味好似就輕啲。 哦，我都覺喎。 你都覺我 唔好襯餐蛋子，好似 over 咗少少。 係啊，我覺得個鹽分好似太強啊。咁啊，火腿輕輕嗰啲味，我覺得就 OK。咁啊，烘唔烘底我就冇乜所謂嘅，係啦。雖然我都好少食早餐啊，但如果有得食嘅話咧，呢個都會係我其中一個選擇嚟嘅。好啦，咁啊，我細個亦都會食麵包嘅時候咧，媽媽亦都會準備定一啲嘅吞拿魚。 你竟然是落吞拿魚， 吞拿魚佢仲會買罐頭嗰啲啦，即係普通罐頭吞拿魚，跟住開咗之後，好似係我細個食嗰只係咪油浸嘅咧？應該係乾身少少嘅，應該係水浸嗰只。咁啊就會開兩罐嘅罐頭，跟住就抌曬落去，但係倒咗出嚟先啦。跟住就會落好多嘅沙律醬，沙律醬跟住佢亦都會再加啲，好似係西芹， 西芹，西芹正喎、 西芹咧就切粒。切粒跟住切到好細粒嘅，跟住咧就擺埋一齊撈咁樣嘅。洋葱如果冇記錯都應該係加埋洋葱碎，係啦，咁佢就會自己自制呢啲嘅叫做吞拿魚醬。 係我屋企都有， 係嘛？ 我哋咧就 你係自己自制定係買翻嚟現成 嗰啲啊？我哋自己自制，因為我哋姑媽喺加拿大嗰邊住嘅，咁佢成日咧就會我哋即係去親探佢咧，我哋就會拎幾罐三文魚，即係佢哋係 frozen 咗一罐吸實曬嘅。咁我哋就係三文魚啦，然後我哋就落洋葱啦，會落西芹。之后咧就会落啲香草， 香草， 之后就会落少少嘅沙律酱嘅，或者系即系我哋自己谂下嗰一日想食啲咩酱啦，咁样捞捞捞捞捞捞捞，咁啊捞落面包度，我哋就做呢一个晚餐嘅。不过我哋仲正系乜咧？我哋会整埋呢一个法国嘅包啦，排包啦，叫排包啊， 系啊， 系啦，咁之后我哋就会落呢个蒜蓉喺上面焗，变咗做蒜蓉包，即系再落埋嗰个酱。我哋就嗰日、我就覺得，唉，係一個温馨嘅晚餐。 而家我屋企咧就晚餐少食麵包。 我覺得可能因為屋企人嗰個飲食習慣咧就傳統咗啲，係啦。我細個咧就比較百花齊放，百花齊放嘅意思 是， 即係其實都係多咗捱麵包啫。可能即係因為咁啊，細個都多食麵包做晚餐咧。而家對於食物嗰個包容性就好大，即係我唔會覺得話哇，你今餐要捱麵包，我冇呢個 concept 嘅。系啦，我都会觉得其实面包都可以吃到好饱。 系啊，其实几好食。 系啊，其实我都觉得几好食噶。咁啊，咁啊，睇下你自己屋企个文化系点。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今日呢一个嘅面包咧，咁我自己整嘅时候，咁我亦都会买翻一啲近，你可以买翻法式嘅面包都得嘅。佢已经切咗，或者你有蒜蓉底嘅。都可以，但冇蒜蓉底嘅應該會容易啲處理。咁先亦都係準備定嗰啲吞拿魚啦。今次咧就係先係水浸嘅，咁就唔係好似我頭先嗰個 recipe 咁樣，即係我細個嗰個就唔係用洋葱，唔係用呢一個西芹啦。今次咧就係用呢一個嘅椰菜，椰菜花，就將佢烚咗佢先，跟住咧就再將佢咧就打爛佢。打嚟佢又唔使去变蓉嘅，起码你有啲一粒一粒咁样嘅。 哦，即系唔系变咩椰菜花饭？ 系啦，唔系变椰菜花饭嘅。咁你就将佢咧就或者切细粒少少，其实都已经 O K 噶啦。咁啊有啲咬口啦。跟住都准备定一两粒嘅鸡蛋啦，烚咗佢，烚熟佢，系啦，入边唔使溏心噶啦。 哦。 系啦，烚熟佢，跟住就剥咗个壳，咁啊亦都将佢切粒粒，咁啊备用。咁呢个时候咧，亦都可以将啲譬如吞拿鱼啦、西兰花啦，同埋呢一个鸡蛋咧，就一齐抌入去嗰个玻璃器皿嗰度咧。就搞，咁搞嘅時候，其實你可以有少少鐘一鐘佢嘅，係啦，或者撳一撳佢嘅，咁你一路搞嘅時候，你就可以再落沙律醬啦。 哦， 有啲人就中意沙律醬，有啲人中意奇妙醬，咁呢個就好視乎你自己中意邊一種嘅味道啦。咁有人中意味道層次多啲嘅，如果係我嘅話咧，其實又係呢個板斧啊，因為我自己都中意。就係落呢一個明太子，咁啊明太子就係喺日式鋪頭有得賣啦。咁你真係買一條圓條嗰啲喎。元朝嘅明太子，咁你就翻嚟就切咗佢，跟住再中烂佢。如果你想再悭力啲，想再方便啲嘅话，其实坊间都有啲明太子沙律酱。 系啊，我都 咁佢就已经帮你捞埋咗一齐。 咁仲有沙律味添，沙律酱嘅味系咩？ 系啦，即系两样嘢都已经齐晒啦。咁你就混合咗佢之后就我会加啲黑椒， 系 啦黑椒，跟住就再捞，咁唔好攞筷子捞啦。呢个时候就唔好咁少加啦，因为你直头攞嗰啲木嗰啲搅棍咧喺度。不斷搞佢咁啊，令到佢可以快啲咧就混勻啲咁樣。好啦，咁你頭先咪準備咗嗰啲法式麵包一片片嘅啦， 係啊， 一片片之後佢係長方形尖嘅長方形嘅梯形咁樣嘅長梯形嘅，咁你就開個鍋。開個鍋咧，你就其實兩個做法嘅，我自己就中意開鍋，因為油份會比較上多。但係有啲朋友佢就中意先將呢一個包咧放喺個多士焗爐嗰度咧就。撳入去等佢自己跳上嚟，系啦，咁两个做法我觉得都得嘅。不过我就觉得有油嗰个咧， 好似香啲， 再香啲，系啦。咁你落少少一层油喺个 pan 嗰度浸油啦，咁啊热咗镬嘅时候，你就喺个面包上面抌上去，咁你咪放落去就烘佢嘅。 系啊， 咁好快脆咧就已经会烘到佢出烟噶啦，烘到佢出烟。咁、哦、你可以，你就要用嗰个面包咧就舐晒啲油嘅。系啦，系啊，系邪恶噶啦，唔好俾杨老师听到啊！一阵又打电话俾我噶啦。好啦，跟住你控晒啲油嘅时候，咁、那个面包咪索晒啲油，咁啊好香啦。咁呢个时候咧，去到金黄色嘅时候，你就可以将你头先嗰个酱咧放上去先，搽一层好厚嘅酱。有啲朋友喺呢个时候咧就会中意咧就搽完嗰个酱一层一大嚿啦。就喺上面就再加多两片大嘅芝士， 系啊，哇正喎、啊！ 系啦，加两片大嘅芝士喺上面啦，然后咧就继续都系开火。即系你开细火，系啊，你跟住你冚盖，就整溶佢，冇、 哦、 错，你讲得啱啦，整溶佢，咁啊，直至到呢、這、一个芝士咧，你见到佢真系溶嘅意思，即系话佢已经系贴到嗰个嘅包咧，贴到匀晒啦，系啦，好靓啦，然后咧你就可以拎出嚟啦，咁啊准备食啦，咁由于个芝士上面个面咧，咪就系成块黄黄地色嘅， 系啊系啊， 有啲朋友咧就或者我做厨师啲朋友就好中意喺呢个时候咧就攞啲茄汁，咁佢有啲茄汁咧个嘴咧系好尖嘅，可以喺上面写字嘅，系、 哦、 啦，即系你系船仔嘅，跟住我就画只船。系啦，或者画个陀螺咁样，系转到你陀螺铃，好似尹光话你陀螺铃咁样，系啦，咁你就即系画翻啲公仔喺上边啊，然后咧小朋友见到或者大朋友见到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呢个食物唔单止好食，而且咧个观赏度都好高，系、而且仲系自己煮，咁啊有面包作为一个主食，我觉得大家不妨今日都可以试一试啊。 我的享乐时代。 时代咧，就除咗七人榄球啊，听日有，今日都有之外咧，其实听日咧亦都有一个嘅叫做香港流行文化节2024嘅天空草地，系啦，咁就会喺今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即系六号同七号咧，就会喺维园啊，即系维多利亚公园嘅中央草坪嗰度咧举行嘅。咁有咩睇咧？其实咧就有两个部分嘅，一个就叫做深舞台，一个叫做树舞台。咁天空草地咧就有分日间同晚间嘅，咁有啲咩咁好睇咧？我都几想去睇嘅。咁第一样嘢咧就系有歌厅啦， 哦，有歌厅，有一啲歌手朋友或者有啲 busking 嘅朋友喺嗰度咧不停咁样献唱。 系啦，嗱，嗰度咧我应该系会去噶，我谂住带埋。 你去唱歌啊？ 哦，梗系唔系唱歌啦，我去睇啫。 我闻说你系唱歌了得噶。 OK 咋，唔系了得嘅。 等我有机会听一下，识你咁耐都冇听过你唱歌。 哦， 是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但我当然更期待船仔在我们面前表演，那容让我们晨光听众又认识我们的晨光女主持多一点不同的面向。 好啊，有机会当然上表演，但是呢这个的文化音乐节其实正的位置是你可以自己带埋张毡，先到先得的这个草地，带埋张毡，带埋啲嘢食去听一下，那么挺超的。有些什么歌手朋友呢？有歌手李恒毅，那么就会唱出一些经典电影歌曲。 哦，那么真的带张煎去，又有阿煎，又可以饮埋煎， 一次过又饮晒煎， 全部煎，呢个真系煎煎煎喎。 系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已故嘅音乐巨匠版本龙一个女，系啦，版本美宇咧都会喺星期六亦都嚟到香港表演嘅。 呢个我听过，哦，原来就系呢个活动啊。 系啊，就系呢个活动啊。 因为近排咧，版本龙一老师啲黑胶碟咧就被炒到天价吓，某几只咁样，咁啊有啲朋友买完之后话啊，嚟紧咧版本龙一先生嘅家人咧就会嚟到香港咁样，咁啊话攞只碟去签名，我话喂，有咁嘅活动，我真系唔知，我真系俾七人榄球嘅气氛咧完全笼罩住，我嘅脑入边就系得 波啫， 啤酒同。系南看台嘅美女啊！ 咁唔紧要，带埋支 gin 入下昼去咯。 系啦，都可以嘅。咁我觉得分图啦，同埋咧 ，Rugby Seven 唔系打到好晏嘅，即系除咗礼拜日嘅赛事打得耐啲啦。其实大概八点零九点咧，夜晚黑咧都散水噶啦。咁你咪喺嗰个大球场咪慢慢行翻去船仔港呢个维园嘅位嗰度。 但系呢个咧就真系要睇一睇时间啦，因为呢一个系下昼一点半就开始啦。咁佢几点嚟咧？咁啊唔清楚。另外咧，夜晚亦都有呢个星空电影院嘅。 哦， 免费入场，带埋张毡去睇免费电影， 好强调，好强调带埋张毡啊！咁都系嗰句啦，即系香港咧，依家礼拜六日无限咁多嘅活动啊！大家最紧要咧就系把握机会啊， 留港消费。